焦点。 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 消防队员在大水中赶紧抱住这名求救男子，不顾水势湍急紧急救援。 慢，小心哦，小心哦，等一下。 好不容易才把男子拖上岸，士林百灵桥旁三角渡皮房外停车场，男子被暴涨溪水困住，抱住篮球杆求救，只剩一颗头浮在水面上，相当惊险。还有妇人被困在车上，险些被大水冲走。光是士林百灵桥旁16号傍晚6点多，同一现场就有三人求救，消防队员带着救生圈赶紧跳入水中救人，所幸最后都是顺利脱困，但是惊险场景不止在这。一旁停车场除了有人想强行渡水救爱车，还有车辆在开上堤防前直接抛锚成了够裸掐，光是百灵桥下就有超过50辆车成了泡水车，而不止在这里的车主欲哭无泪。 在台北市的关山河滨公园，我们可以看到了基隆河的水位是不断的暴涨，导致现场有超过10辆车子是直接泡在水中，甚至还有车子的警示灯还持续亮着。 基隆河畔的关山河滨公园同样成了汪洋一片，车辆成了漂流车。 是什么时候知道要 等 门要关的？ 不知道啊，没事。他是摩托车，也是想转移一下，不然等一下不知道会越来越高。 车主怨声载道，爱车泡水财损严重，更可能面临求偿无门。三立新闻李维婷、陈豪，台北报道。 你好，宋芷晶。刚看到呢，这个画面当中呢，就是这两天在台北的灾情哦，真的是蛮严重的。那到今天呢，雨还在下，尤其泥沙台风呢，这两天造成全台湾有268件的灾情。好，你看到包括在宜兰，另外在台北市呢，208件是最多的，包括有隧道塌了，还有好多好多地方土石流。那这么严重的灾情，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呢，却是忙着在当党主席。好，礼拜六晚上呢，他到新竹辅选，那礼拜天。天呢，他人在南投跟台中辅选，当时呢，你看台北市雨下那么大哦，媒体也都很担心了，还两度问柯文哲说，那你要不要提早北返呢？那柯文哲说什么呢？他说没关系啦，北市府有 SOP 会自动自发，我才不要去作秀嘞。甚至还有副市长彭振声作证，但现在就被议员爆料说，彭振声根本一步也没有踏进防灾中心，所以等于是昨天整个北市府你都在唱空城吗？好，一直到傍晚呢，柯文哲才终于取消行程。赶回台北了，但是否认是受到舆论压力，再度又强调自己是按照 SOP 来走。但是你看到哦，灾情发生的时候呢，蔡总统、赖副总统呢，第一时间已经取消了辅选行程，行政院长苏贞昌呢坐镇中央指挥，但是却被柯文哲呛瞎说：“哦，这个就是你平常不训练呐、啊，灾情才要来耍官威。”那北市府又做好什么样的训练呢？柯文哲到昨天晚上8点多才到内湖的康乐隧道来关心，但没有。没有想到他已经很晚了，被说有一个人比柯文哲还晚到。好，这个人是谁呢？包括了陈时中、黄珊珊早就去关心了，但是蒋万安却到晚上9点多才到。好，蒋万安现在说呢，是因为很担心去了会耽误抢通，但被爆料说哪是啊，他是因为在旁边跑通啊，所以才那么晚的。被大家质疑说这个是反应慢半拍吗？还是只是心系着选举呢？那反应稍微机灵一点的呢，被说是侯友宜了。好，下午一点呢，他先有到这个防灾中心来视察，那2点出发到新竹合体林跟人，但是下午3点的时候呢，汐止伯爵山庄就发生了土石流的意外。侯友宜当时在干嘛呢？还在合体。那侯友宜说是因为有降雨空档，不过卓冠廷却说真会利用时间啊，不是你才提醒市民要慎防强降雨吗？怎么趁着降雨空档马上跑去合体呢？另外中共20大也在昨天登场了，那么大家很关注的也就是对台方针出炉，习近平说绝对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好，对台湾的威胁依然是没有减少，但没有想到国民党这边呢怎么还发出了电贺，央视当然也就顺便好好来利用一下了，写着台湾地区政党双方都强调92共识跟反对台独，现在立委就批评，难道国民党就是一边骗票一边来讨好共产党吗？蔡英文总统回应习近平说，我们坚定拒绝一国两制，经济学人说接下来的中国只会更弱更危险而已。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荐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林楚英。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前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 大大的麻将写着发，这面旗帜是台湾麻将最大党。 昨天忙着去辅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今天总算是排满行程来看灾了。但大家说来得及吗？好，昨天呢怎么跑到了南投台中去辅选呢？被大家问到说，欸，你都不用来关心台北吗？柯文哲说没关系，我们都有 SOP， 副市长彭振声都有在。但没有想到现在却被议员爆料说他人根本不在防灾中心里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带你快来看。 开启闸门的个机制真的要检讨了，不能说老是说哎。 见到要选台北的人，里长忍不住飙骂。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一早到内湖治水园区勘查，大秀积极度，因为前一天康乐隧道边坡坍塌，蒋万安比对手晚了2小时才到场。 都有在地议员及时掌握消息，好，所以我想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说抢救第一。 临时新增视察行程，想弥补前一晚慢好几拍的还有他。 今天早上10点把新店溪沿岸果菜市场这个疏散门都打开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视察10号水门情况，但16号北市风雨正强，也陆续传出灾情，他人却在中部浮选，还说有 SOP 回应外界抨击。晚间8点20分，柯文哲才赶到灾害现场。 灾害应变中心有按照 SOP 来启动吗？没有把台北市民的权益放在第一位。那我在这里要公开的告诉你，那你干脆辞去台北市长。 想要做作秀的事情，可其实他在最后也取消了他在台中的行程，硬赶回来台北。那我们想请问柯文哲，那这样他是不是自己也是在作秀？ 宁夏台风带来豪雨，台北市成为重灾区，全国灾情268件，多为淹水跟路树倒塌，光是台北市就占了208件。北市大家长第一时间却催波浪，就连副市长彭振声也全程没进防灾中心。 照 SOP 走，平常就要训练好，现在都医化的时代的，全部都是往到远距办公的，为什么还要人去坐在那个防灾中心给人家看？现在长官那个第四样很重要的工作，作秀。 市长，所以你现在站在这边，自己觉得你是在作秀？ 今天只是来找个地方跟大家说明而已。 北市英豪大雨，灾情不断，柯市长没第一时间北上看灾，坚持自己有理，但看在选民眼里，似乎早就无心施政。三军王家宏、郑凯中，听不到。 好，我去看灾就不是作秀，我是来说明而已。大家就说啊，今天呢台北市长柯文哲呢真的是排好了这个关心的行程哦。但是昨天呢这个台北市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柯文哲市长在做什么呢？柯市长变成了党主席，他人正在辅选。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台北市哦，这两天真的是灾情还蛮严重的。好，包括这个士林啊、内湖啊、松山啊、信义啊。好，你看包括士林啊、百灵桥下，你看50辆的泡水车。好，现在包括了这个内湖，最严重的是康乐隧道呢，这个边坡也崩塌，今天也要抢通当中哦。那另外还有这个信义区的这个景云街呢，柏油路也淹成了，我家门前有小河，真的到处都是土石流的情况哦。但要请教瑞德哥哦，怎么会昨天哦，台八旗哦，你说灾情很严重，那为什么柯主席人不见了呢？没有在台北市做柯市长呢？ 事实上呢，那么柯文哲今天面对台北市议员的责难，然后他怎么说啊？他说现在呢，网络无所不在，他刚刚就已经讲说现在是什么医化时代，网络无所不在，柯文哲无所不在，你错了。在台北市民最需要你的时候，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在，很简单。那么昨天下大雨，台北没市长哦？为什么？因为按照他的 SOP 嘛，他说人家是作秀嘛。那如果人家是作秀，你也不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的话呢？请问你，那你昨天晚上回来干什么？你昨天晚上去看无隧道的这个坍塌现场干什么？那你不是在作秀吗？真好笑！现在不是4月1号愚人节，全台湾最会作秀、最爱作秀的柯文哲，竟然说别人在作秀。那么你台北市占尽了所有的便宜，全国最棒的119就在指挥中心了，跟这个相关的指挥的器械跟人员呢、啊，在你台北市。然后紧接而来呢，我们中央的指挥应变中心呢，事实上已经从921以后呢，我们已经建构的非常完美的，包括空中的，包括这个等于说救难人员的。那么你却在指责说人家平常不做事，现在才在做事。那么问题就来了，那昨天之所以会被非议的原因是为了什么？各位要记得，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的第一次的这个台风，他人在哪里？他人没有去救灾，没有去看灾，没有在这个指挥中心呢坐镇，他人在哪里？他不作秀。 他在家里睡大觉，就很简单。为什么？他自己发在脸书上说他吃光了家里冰箱的食物，还记得吗？ 对， 就被社会舆论哗然。我们台北市水深火热，那个台北市的树三天都没有倒，树都没有签完毕。你这个做市长的在家里啊，竟然在家里，你哪里都不去，不去看灾，不去这个等于说作证，你竟然把家里的冰箱啊里面的食物吃光光，被人骂啊，骂了以后再赶快用其他的新闻再这个遮掩过去。在你去南投台中之前啊，那前一天晚上，阳明山事实上就已经土石流，二度土石流啊。那么昨天还三度土石流，阳明山的这个阳金公路被迫封闭。你说 SOP， 所以呢，你认为这没什么，是这个意思吗？紧接而来，包括刚刚举金所看到了这么多的灾害，现在你看，我告诉各位了。这些受灾的人呢、啊，我呼吁大家一票都不要投给柯文哲的这个支持者跟他的政党，很简单嘛。这么多，昨天全台湾268件的这个灾害，台北市居然有208件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台北市。你那起定公关 SOP 的，而掐机百灵桥下面的那个五六十辆的那个泡水车啊，那大家这个等于说车主啊，这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然后紧接而来，你看，包括这个刚刚讲的阳金公路，然后还有在士林的这个三角渡轮那个码头啊暴涨，有没有？竟然是抱着那个篮球架才活下来的，你知道吗？然后呢，还有女孩子被受困在这个车子里面，更不要讲。那么包括这个松山巨乳那个彩虹桥，不是有了 LOVE 那个 LOVE 都不见了，连爱都不见了。为什么爱不见？因为你市长不见了嘛，很简单嘛。然后呢，康乐隧道，哎，故意崩了。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康乐隧道崩了？那下面会不会那个压到？还好那时候。本来隧道里面有车子要出来，刚好差那几秒钟啊，你知道吗？在整个隧道全部都变成这样，你得搞阿公哦，啊，把人弄作秀，然后你以后领 SOP 的话，上面三级开设，二级开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我跟你讲，你这做起定位，你的心中只有民众党，没有民众，很简单，心中只有民众党，没有民众。再讲一遍，心中只有民众党，没有民众。所以呢，你才在作秀嘞，你在做你的政治利益秀，你在做你的总统大梦秀。你到南投、台中去为你民众党的相关的候选人在辅选嘞。台北市民水深火热，需要一个市长。我告诉你，市长你到现场去，对不对？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去，不是说你可以帮他开挖土机，可以解决什么事。你是让这些受灾户安心，你是让这些市民觉得有人关心。你所扮演的角色是这样。没想到冷冰冰就是这样，认为我自己就是 SOP。不过至少还好，今年12月25号他就滚蛋了。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面对媒体两度询问说要不要提早回台北，其实媒体也蛮关注说，雨下那么大，那么柯文哲你要不要赶快回台北呢？那柯文哲说什么呢？他还是坚持哦，不管长官在哪里，底下人员可以按照 SOP 自动自发，才是文明国家的做法。好，那其实第一时间呢，蔡总统也很关心，赖副总统也很关心，马上取消了辅选行程。那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呢，也到了灾变中心来做因应哦。但是柯文哲说什么呢？他说啊，你就是因为平常没有训练啊，有灾害才要来大呼小叫耍官威。我们要请教楚英委员哦，因为如果以柯文哲来讲了，对啊，我昨天都有派人啊，但现在就有里长抱怨说我昨天找不到北市府里面的人呢。好，柯文哲听到大骂说怎么可能会找不到，不要鬼扯了，不需要每一个人来讲话，因为他们有完整的 SOP。 那完整的 SOP 是什么呢？难道是大家自求多福吗？如果台北市真的有完整的 SOP 的话，好，那柯文哲市长其实昨天傍晚就赶快又赶回台北了嘛。 所以我想问柯文哲的就是说，到底现在你的 SOP 是什么嘛？你的 SOP 是你不用在台北市政府，你可以到处爬爬照，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你到时候你到后来晚上你又回来到现场去是为了什么？你不要在那边一直讲插话。其实大家平心而论，你对一个市长的要求是什么？那就是当你发现你居住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就是昨天早上士林北投的这个土石流有没有？然后呢，你能想象吗？士林变成汪洋一片，停车场变成这样。然后还有什么？内湖南港的隧道口被挡起来了。我要讲的是，将心比心，对一个市民来说，你的市长现在人在南投辅选，然后你跟我讲说，因为我医化，然后因为我这个整个指挥中心里面，我有其他的人在做调度，但是我告诉大家，昨天3点06分， 防灾中心开设之后、嗯、那个时候柯文哲在南投、嗯、在中台湾。 对。 然后呢他的副市长因为黄珊珊现在请辞去选举了嘛。嗯。好，那另外一位副市长身体不好、嗯、也无法来认识了齁、嗯。那只剩下一位彭副市长彭振声。嗯。你知道他人在哪里吗？他也没有进防灾中心，其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昨天到底人在哪里。 他、啊、柯文哲不是说他有去。 所以咯，这就很奇怪咯。那我要讲的是，如果你有一个 SOP、嗯、我就以现在汪洋一片的那个50辆泡水车的百灵桥的那些车主来说好了、嗯、你把车子停在这个所谓闸门外面，是不是要去通知人家说你要取车， 对不对、嗯、好，我来给大家看，这就是台北市政府的 SOP。 它的 SOP 是什么呢？它告诉大家说，我四点要开始我要开始呢，在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沿岸要来疏散闸门，所以请车主紧速把车子驶离河川区域，以免受罚、哦。 四点就大家可以刷车 狗。哎，对对，可以刷车。哎，感觉上好像有通知，对不对？嗯。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 LINE、 哦。大家来跟我一起把时间念出来，举金我们一起念出来。哦。1641。哦。四点。要关水门齁、哦、可是他几点通知你？ 下午4点41分， 晚了41分钟。我要说，如果你是车主，你家就算在水门旁边，你走过去要不要5分钟？ 我没有啊。 你到了时候4点45分，那我请问你，这个时候你的车子已经被锁在里面了。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车子卡在外面？请问这就是你柯文哲的 SOP 吗？嗯。你的 SOP 就是先通知，但是拍水来不及了，我是事后通知你。嗯，那这个是什么？去看你的车子被水淹吗？ 哎、欸，但淑英姐，2018年那个时候玛丽亚台风来的时候，也有300辆车子来不及移走，当时柯文哲就已经说了，我要定好 SOP 啊。八年过去了，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子？ 所以现在八年过去，民众只能自求多福啊。因为他今天早上开始在媒体面前讲什么，昨天没回来，他说因为我回来是作秀，我不回来作秀，那我回来是关心，我不是作秀。然后呢，我通知你车子，我有通知你就算很好了，晚通知来不及，你被卡在里面，那也是你的问题，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防灾准备，因为你自己没有去看气象预报，因为我告诉你，每一个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真的说真的，每一个台北市民真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嗯、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四年前投错票选出了这样一个市长啊，现在这样的市长对付你刚好而已啊。就一句话嘛，政治不难，就是找回良心而已。可是柯文哲没有良心，你骂他也没有用。但是怎么办？你至少不要投错票，因为柯文哲就告诉你了啊，阿伯在哪里？这个是16号，也就是昨天，当时中央气象局所讲到的累积雨量、嗯、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是当时你看这个紫，整个台北市、北台湾都是紫报，就是已经到了水深省能会引起一些水灾的问题的状况。可是台北市长他有在在乎吗？他没有在乎，他是意思说这个齁、哦、中央气象局的警报你自己去看啊，我告诉你我阿伯在哪里。阿伯就是告诉你，我从早上八点我就要在南投在中台湾爬爬照。嗯，所以他的 SOP 就是告诉你说，你要认清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市长，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的主席，我只在乎我的选举，我只在乎我的选票，所以我现在推出来的候选人就是这样一个 SOP 啦齁。你的车子停在水门，四点要关水门，但是4点41分才通知你。如果你淹水了，那是你家的事，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管理好。所以如果你现在还要投票投给我，就是投这样的候选人。从北到南，从台北他提出来的黄珊珊，到新竹他提出来的高虹安，还有他南投站台的这些候选人，这就是柯文哲的 SOP。 如果有事你自己负责任，因为是你要把票投给我。所以你说他的良心在哪里？ 所以大家也很紧张，想说，哎、欸，对我来讲，这个车都是几百万的、欸，没有想到、嗯、啊，你四点才通知，四、嗯、点四十一分我才收到讯息，那有什么用呢？我来得及去开车吗？好，你说这只是一项很小的 SOP， 那你放大来看，其实北市府很明显的就在看空城嘛。 先讲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了，百运桥那边50-60辆车子，你如果有 SOP， 如果你有应变能力的话，嗯、怎么样？我联络不到车主，我四点要关水门，对不对？嗯。找拖车啊， 拖 走哇，五六十辆车子，先把它脱离现场、 啊，对， 到时候再通知车主，你再来领啊。你只要做了这个动作，你就避免那些民众的财产损失啊，他还不用冒险进入到水闸门里面去啊。去，我不懂啊，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看到柯文哲就想要骂他，但是这是一个很，就台北市，这么讲，北部其实不止台北，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说会有突来的豪雨。 对， 台北市在过去，双北甚至双北过去已经下个一个礼拜。 对， 就说我们其实这过去这一个礼拜，大家都知道说，尤其是礼拜天的时候，那个雨会特别大嘛。 对， 因为不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才告诉你的， 东豪哥，其实礼拜六我们新闻台都知道了，雨会下很大，尤其在礼拜天的时候。 对，就是礼拜天。 对， 我那么讲，因为我礼拜天我到台南去，我回到台北的时候是3:30左右，我离开高铁站，在台北车站，我听到了一个广播，是台铁的，台铁那时候在广播什么？他说因为豪大雨，有些班车已经被迫取消了。我那时候听到吓一跳，3:30左右。因为他通知台铁还在台北车站的旅客，你看你是要退票还是你要换班次。等到我开着车子离开台北车站停车场到台北市的时候，我又发现柯文哲一个问题。你知道九月十月的台北市很多道路在挖换管线，我不是说你不能换管线，可以，可你换了管线的时候，你路面挖过以后，你的回铺有没有回铺得很好，它会产生一个安全上的问题。因为我昨天就在开车的时候，我自己遇到的一辆公车从我旁边经过，那一瞬间那个公车开过去不是很快哦，但是那个地上的积水马上把我的挡风玻璃盖掉。挡风玻璃盖掉的时候，你大概有几秒钟的时间你看不到前面，因为你用雨刷都来不及。那是很危险。就柯文哲你要去浮选，我真的没有意见，因为一定是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去浮选。可是你要浮选之外，你还要记着你还是台北市市长。你要讲 SOP 也可以。可是你要关水门，就五六十辆车子，你不能就先叫人把它拖出来吗？你的消防局局长应变能力在哪里？你的副市长的应变能力在哪里？你要说已经医化了，你可以在家里遥控。只要你做得好，我没意见。可是摆在眼前的。更不要讲说从九月十月台北市的路面挖成这样子。我们每年花多少钱在维护台北市的道路？以前在郝龙斌的时候，常常被人家笑路平。 对， 你现在在台北市呢？我讲一不客气的，柯文哲，柯市长，你第一任的那个路面跟现在第二任的路面差多少？你知道吗？像昨天那种豪大雨，你知道开车人是很危险的。如果那一瞬间那个雨水泼到你的任何一个人的挡风玻璃，今天不是我，任何一个人的挡风玻璃。你失去了那两三秒的一个视线，出了事情你找谁？你要怪自己倒霉吗？柯市长，你还在讲说每一个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负责吗？你好歹还是台北市市长，你的任期还没结束了，你做了所有的 SOP， 你难道忘记你第一次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挖路的时候你是怎么要求的？第二任还没结束，就算你倒数计时，你路面回补的时候不能铺的平一点吗？让每一个人即使在遇到大雨的时候，你的开车不用担心公共危险吗？我再说一次，柯文哲，你当然可以去辅选你的民众党，可是你的后勤，你后面的补位要补好啊，你的副市长要到位啊。你如果认为消防局就可以处理，可以啊，你的消防局要处理好啊。可是昨天的状况，光靠一个消防局有办法吗？我这么讲啊，就是不要说。看到柯文哲我就要骂他，我真的。可是拜托你一下，你可不可以有一些同理心一下？你的应变能力摆在哪里啦？ 好，所以大家也会质疑说，为什么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第一时间没有赶回来呢？难道你现在专职变成党主席，而市长只是你的兼差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陈其迈受战旗，出面力挺的各行各业后援会长，舞台上站了好几排。陈其迈拼连任，放话再拼四年，超越台北。 今年经过起伏的打拼，我们的竞争力提升到六都的第二名。再给我四年的时间，我们高雄、 即将要超越台北市， 做咱市长上届上大的后盾，来冲破百万票，好不好？ 听到对手支持者喊出的冲破百万票数目标，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这么说： 陈其迈一方面要把选战打得这么冷，一方面要冲出百万票，这个逻辑应该是不太通的。先把我们的人口量赢过台中，先不要想双北，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 小玉市政推动了哈，那就要谦虚的来倾听民意，然后把民众切身关切的问题把它解决就对了。选举的事情或者是投票的结果，我们就交给选民来做决定。 陈其迈表明要把选择权交给高雄市民，穿上一身卡其色系野营装备到卫武营和市民同乐，市政行程跑完再换回白衬衫外套，替议员参选人靳总成立站台，而再拼四年要怎么超越台北。 台积电到高雄投资，半导体的 S 廊带成型，我们的亚洲 5G LT 新创园区，我们的重大建设全部重新重开机，全部启动。 要冲高连任票数，陈其迈狂打政绩牌。三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拿出光剑，比出帅气 pose， 力拼桃园市长的民进党候选人郑运鹏，北区竞选总部15号亮相，大走星际科幻宫。 只是我们现在在发送的文宣。 郑运鹏化身导览员，亲自介绍标本墙、好运杯和好运币。尽管竞选小物五花八门，但是人气最高的还是这件好运棚。 看起来我发现真的很拉风。 身上这件斗篷灵感来自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此次号网络开卖500件，立刻秒杀。还有民众亲自跑一趟，就是为了买到它。 买了几件？ 2件。 嘉义的哥哥托我过来买的。 不止桃园在地人，就连外县市民众也慕名而来。原本喊出脸书按赞数破万才会加码，但是也瞬间达标。郑运鹏也宣布要在赶工定做。 我们的好运棚哦，那造成这个爆量，这个爆棚销售，有点意外，加量不加价。 郑运鹏人气旺，周边小物已经有选民在敲碗，让国民党对手张善政浮现危机感。16号找来大咖帮助攻。亲善后援会正式成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自替张善政拉台声势，传出朱立伦将接手操盘北桃园战略要地，只是张善政的财产申报内含66笔土地和15笔建物，债惹意，被外界称为名副其实的土地公。张善政也再度开呛： 县长一时来的抹黑造谣，我们一定不会强力反击。 他的那一笔中立的房产，那我想应该是租一个就是跟他要对于这些我们讲在地的这些。 不好说。好，柯文哲呢昨天去辅选，但是呢他就说我才不要被人家跟人家说是在作秀呢，但是傍晚呢他还是赶回台北了，晚上8点呢才到康乐隧道去视察灾情。我们先来看一下，好，预计呢今天一大早要抢通，只是因为雨还是下很大，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影响，我们先带大家一块来看。 边坡大面积土石坍方，上头还能看到青岛树木，一旁覆盖帆布，坍方周围也用三角锥围了起来。这里是台北内湖和新北汐止交界处的康乐隧道，16号傍晚因为土石崩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经过工人连夜施工抢修，终于在17号上午6点40分恢复双向通行。 啊，雨来它会冲刷泥浆会下来，所以那个边坡修复的部分我们可能要2-3个月。 北部降下暴雨，汐止一度淹水，灾情惨重，甚至过去24小时累积雨量就达到414毫米。受到大雨影响以及水门关闭，一早汐止也出现严重塞车车潮。 这条路一直都很多车，很难前进。应该是上班就是要上台风天吧。正常来说，我们这边上班人的时间都是7:30到9点这之间最多人。 部分道路封闭，以及民众预期心理，汐止连通台北市的大同路跟康宁街，塞车状况严重，不少车。这样一度困在车阵当中。 从西湾路那边过来，塞车塞到爆啊！我们上班的时候走路都是有警察都要指挥的，你懂吗？ 好像七点多了，学生要上课的时候啊，他要过马路的时候就要等很久这样子。 警方出动，在汐止各大路口冒雨指挥交通，跑雨下不停，造成交通大打结，也让当地民众苦叹是汐止交通最黑暗的一天。三立新闻李文瑜、夏邦明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好，康乐隧道呢是在昨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崩塌，但是呢柯文哲一直到晚上六点钟才宣布取消后续的行程赶回台北。好，现在引发质疑，包括了这个议员游淑慧就说，这就像是主治医生把病人放下不管，你可以把主治医师病人放下不管，然后说有住院医生存在吗？会不会太瞎了一点呢？好，包括吴思瑶就说了，气市长职责像鼠妹酸中痛，应该被唾弃哦。好，我们要请教若芳，因为其实呢昨天柯文哲就说了，我不用在台北没关系，我有下令副市长彭振声跟消防局长作证，也有透过通讯软体掌握状况，但今天好啦，没有想到被爆料了，彭振声他一步也没有踏入防灾中心，那你说好的 SOP， 你说好的副市长到底遭一堆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柯文哲的新政治，就是这样的一个 SOP、所有的长官可以不用进去，只要是交给局处首长，但我觉得讲市府每一个市府都有自己的 SOP 都是没有错，那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市府的 SOP 也都没有错，你就看看各局处首长出现事情的时候，他们刚启动了 SOP， 该去救灾的去救灾，该去疏通水道的去疏通水道，该去抽水的去抽水，其实每一个都有 SOP， 但是唯独柯文哲的 SOP 是非常非常松散，而且他自己的 SOP 就是选举的 SOP， 因为来看一下，大家都在下大雨，12点之后，昨天的12点中午12点之后，那个雨真的实在是大到我觉得你雨刷就觉得怎么刷都刷感觉刷不掉那个雨齁、在路上真的每一个人开车都是打闪黄灯，因为那个视线真的就很像起雾一样，它真的视线能见度非常的低，不是说雨这样喷上来，它是那个视线感觉是用倒的，那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而且是在前一天气象局就已经告知你说这个叫做好大雨，刚刚我们的楚英委员也有讲到，就那个是画红色就像纸报一样，那个雨会下得非常大，前一天就告诉你了，难道我想问一下柯文哲，你的 SOP 是有告诉你说隔天要下好大雨了，已经通知你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灾害的时候、可能雨量会下得非常大的时候，你的 SOP 是告诉你说你可以离开台北市，你可以去做辅选工作吗？难道这就是你的选举 SOP 吗？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在柯文哲心里面真的只有民众党没有民众齁。那当下台北是在下大雨，造成有些土石坍塌的时候，好，柯文哲在干嘛？嘿，比赞，来，这个就是他的那时候台北下着大雨，很多处都在积水，然后包含说水门这边开始在淹水的时候，你在比赞，你在浮选，你在拜托人家要支持你的候选人，拜托一个这样的主帅，你觉得会推出多好的一个候选人？我觉得这是大家所匪夷所思，因为你的心中真的只有选举而已，而且不要忘了，记者已经提醒你，已经告诉你说台北有灾情了哦，已经问了你两次，你还在那边讲说没有，我们 SOP 通常记者已经问了两次，就代表待机嘛？ 其实已经很严重了，因为如果我们不严重就不会问， 那你应该就回来，还坚持不回来嘞？ 我觉得这对他来讲，他就觉得第一个他很有自信嘛，他觉得说。哦，那这件事情其实反正呢是政府他们会处理，再来咧就是说我先来辅选，辅选完呢看苗头不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处理救灾的情形、其实网络上的风声其实还没有这么严重，声量负面声量，他的负面声量还没有高到被骂到臭头的时候，他觉得其实这也还好，因为我们都知道柯文哲是看数字看 KPI 看民调在做事的人，所以当他可能到傍晚的时候三点多四点多开始水门淹水淹翻了，然后土石坍塌，然后隧道已经崩塌的时候，他发现哇，网络上已经骂声一片了、大家说我们的市长到底在那里，居然还在浮选、他发现苗头不对了、我赶紧要回来啊，不能再在那啊。所以柯文哲真的心中真的只有选举，只有个人利益，只有他自己而已，他真的没有市民。再来我讲一下说水门这件事情，刚刚楚英姐有讲到说发布了淡水河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很奇怪，台北市就贯穿着两条河，一条淡水河一条基隆河、当好大雨特报的时候好像只会下在淡水河，好像不会下在基隆河一样，你发布警报的时候你只发布早上发布了淡水河要移车哦，啊，基隆河怎么没有发布，而且下午三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淹水了，已经淹了大概半个 车轮了轮子了，好，那你在四点的时候说要关水门，就发布的时间是更新的时间是四点半，请问一下，那这些车主怎么办？因为也有很多里长在抱怨的士林，我今天有我遇到几个比较熟的士林里长，他们在讲说，一般来说齁，这样齁，哪公真的开始早上雨真的很大的时候，基本上水利处就会通知里长，就会发像这样子的一个简讯告诉里长或市民，就告诉他们说， 要赶快去移车哦，大概什么时候？基本上会浪旁大概三个小时，因为你知道五六十台车，如果你光要拖掉拖出去，它其实也不只要半小时，因为那数量非常多。嗯，那如果你说要通知水那个居民他们去开，其实也要时间。第二个，如果真的找不到人，警察也要发动简讯通知说车主赶快去移车。 对， 第三个真的再联络不到人，他们才用拖车。所以那是需要一点时间。那里长就有抱怨说，以前啊大概都会有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广播赶快通知、哦、然后里长会帮忙协助说现场还有多少的车子没有离开、嗯、他们赶快再去跟警察讲说这台车的车号是多少，赶快通知这个车主不要让他们车那个财产的损害。所以你光基隆河它的时间点就不对，淡水河它大概也只有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你去移车子。所以很多的里长就说时间根本来不及，怎么会这么突然的临时通知，我要去叫我们的里民去刷钱都不买户，里长都大抱怨啊。所以我再问一下柯文哲市长，你的 SOP 难道是这样吗？当你不在的时候，那你说好有彭振声，彭振声副市长到底去哪了？现在大家都在协寻彭振声副局长、嗯、所以松散的 SOP 只有实行中，只有选举的 SOP， 我相信这才是柯文哲啦。 好，但是里长都说找不到北市府的人了，好，柯文哲还说不要鬼扯了，但事实就是这样子啊。现在呢我要说这个停在外面的这些泡水车哦，这个车主可能说活该倒霉了，为什么呢？因为柯文哲说每个国民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嘛，所以呢柯文哲要不要对自己的 SOP 来负责呢？好，我们要请教原知，因为包括呢陈时中昨天5点53分就取消行程了嘛，然后呢柯文哲8点多才到康乐隧道哦，傍晚5点才赶快从这个中部赶回来台北。林鹤鸣就说了，可见呢柯文哲的 SOP 有这么样的薄弱吗？当你取消行程的时候晚上八点多才到现场，就证明你的 SOP 是没法度的。好，我们就来问一下柯文哲为什么要赶回来。他否认说他是因为舆论压力，他说啊，我不是那种会被舆论压力压着赶回来，我还是依照 SOP。 那如果依照 SOP 的话，诶，你怎么会在台北呢？ 昨天在网络上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那你回来干嘛嘛？你这真的，我看到非常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你既然讲说回来就是作秀，回来就代表说原本的团队、原本团队没有受到训练，那你回来干嘛？你就不用继续回来，继续选嘛。所以你回来就良心不安嘛，你怕你继续被骂爆嘛，你觉得你还是有一点点过意不去，你才会回来嘛。可是柯文哲这个就是死鸭子嘴硬，就是他即便是自己知道错，但是他嘴巴上他绝对不能承认，可是他的行为跟他是零漏分离的，他做的跟说的是完全不一样。那我是觉得刚刚举清宁讲的在体外便当那些车主真的很可怜啊，他们其实在抱怨市政府说通知的太慢，结果那柯文哲去呛那些车主啊，说都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自己不把车移走啊，那现在要求我国赔，要我负责，成何体统？柯文哲这样呛人家，可是人家这个问题就是说，你通知我太慢嘛，你如果早点通知我，我是愿意去签的啊。那你为什么不能通知我快一点呢？柯文哲第一时间是怪车主，我觉得台北市民好可怜哦，有这种市长，你市长没有做好是市民的错，有这种事。然后柯文哲他虽然呢嘴巴上呢是把过错推给车主，但是他又提出了三点措施，说要改进这个状况。比如说第一个，他说要跟中央呢建立更紧密的预警系统。第二呢，他说要强化体外停车的简讯推播。然后第三个最好笑，他说要编预算，用两年的时间去整合防灾的这个防灾的一个大数据中心的资料。我想问一下，如果一切都是市民的错，你何必要推出三项措施？你这推出这三项措施又代表什么？代表你原本的 SOP 有问题嘛？假设没有问题，你不用去改啊。你要改就是代表有问题啊。那你为什么不能说一声对不起市民呢？不能吗？然后刚刚讲的第三项，他说他要用两年时间，编预算。柯文哲，你已经做第八年了，你马上就要下台了，你编什么两年的预算呢？关你什么事啊？你就跟他道歉啊、哦，就是说这八年来我对不起大家，我过了八年，我还是没有办法把体外便道的问题解决，对不起市民，大家可能还让你下台留一点点好印象。可是呢，你就一直怪市民，怪这怪那的。我觉得大家反而会认为说你就是只会推脱啦，像这种市长心中只有选举啊，看不下去。陈时中都比你好，陈时中也在选举，你柯文哲在辅选，人家在选举第一时间就取消选举行程，你是市长有责任的。坦白说，候选人还没有责任，因为候选人还没有公权力嘛，你是市长有责任的，你都不顾了，所以真的很差了。 好，所以我觉得呢，到灾害中心呢，对于我们来讲哦，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但是柯文哲却说，这个是大呼小叫，在耍官威，怎么会这样解读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嗨，高安 动算， 高安 动 送 民众党小鸡齐聚，就连党主席柯文哲都来了，全党辅选高虹安，但造势晚会插曲不断。 学姐等一下，这个音乐好像有点不太适合我们、 哦、要换一个音乐吗？ 对啊，那我们换一个适合我们的。 哎、欸，不好意思，再一次， 我们重来。 学姐黄静莹和高虹安发言人徐千琪为了出场一搭一唱，不止自己出场要重来，就连这段也让人很傻眼。 入围的有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另外入围的是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得奖的是学姐黄静莹。 我又没有入围。 原本塞好的桥段，网友却不领情，批评这难不成是高中成果发表？还有人直言真的好尴尬。不过糗的还不止这样。 高虹高虹安，又是新毕业新班的台戏啊！ 高虹安讲到慷慨激昂，但他到底讲了什么？网友纷纷揣测，难不成是戏崩的台戏，还是戏白的台戏？有网友求解，谁来帮忙翻译？一场造势大会，难不成还没准备好？ 大家在风雨之中一直留下来，就是为了要在新竹替高虹安加油，特意跟网友不需要再画错重点。 这一头高虹安正在嗨，另一头对手沈慧虹抛出新竹六大愿景，从科技移居到教育等等，召开旗舰记者会，带上麦克风，秒变苹果创办人贾伯斯，两人相比高下立判。 我参选104天，13周，周周提政见，因为我已经超过20场以上的政策发表会。新竹的过去我清楚，新竹的未来我也早已经准备好。 强调从8年基础再发展，沈慧虹端政策牛肉抢选民支持，要替新竹守住绿地。沈慧虹高虹安的双红之争，谁能胜出还很难说。三立新闻刘安静、马瑞文台北报道。 鲁阁的岩壁有大量雨水宣泄而下，形成小型瀑布。峡谷特殊的石雨瀑景象，再加上零星落石，开车要特别小心。内雾溪浑浊汹涌，路边有积水。尽管山区可能会有落石坍方的危险，但是还是看到一辆辆的游览车团客在太鲁阁穿梭走行程。 目前整夜都下大雨，这样一直到清晨早上，落石有几率会掉下来，流水可能会很大。 可是里面还是很多游客。 那是到了那个部落湾，天祥以下还是很安全。 部分路段有告示牌，因为受损封闭抢修，每天放行4次。台八线中横公路大鱼林以东连日降雨，有大面积的土石流挡路，影响通行。 现场是持续落石哈，那所以我们的人员在两端。大概这200公尺的范围目前是阻断的一个状态。 另外恒春半岛海滩则是插上了红旗，包括南湾船帆石，所有的海滩都封闭，禁止游客下去戏水。 没有办法的安全性能够下去会比较好。 屏东小琉球东流线没有停航，周日上午天气状况还算稳定，小琉球的游客照样玩下水，玩 SUP 人潮不减。伴手礼店更是挤满人抢买当地著名的麻花卷，好几个货架都被扫光，游客赶在假期前风雨变大之前回程，小琉球搭船处大排长龙。屏东雨势还好。 好，一般呢在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长官坐镇在灾情中心嘛，但是呢柯文哲非常的不认同，他说啊，就是因为平常没有训练有灾害才会来大呼小叫耍官威。好，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蔡总统赖副总统取消行程，那么行政长苏贞昌来到灾害应变中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吗？在昨天呢，行政长苏贞昌呢也语重心长来对柯文哲喊话，说首长就是应该要坐镇，但没有请教瑞德哥，因为现在柯文哲口口声声说 SOP， 难道就像他出的书说柯文哲的 SOP 跟你想的不一样，真的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吗？好，包括2021年啊，包括被质疑说这个防疫的 SOP 出包，那个时候是台北市的防疫旅馆哦，居检者出现状况没有裁剪，专家说是 SOP 锻炼，那柯文哲说哦已经修改 SOP 了，那后续也没有亡羊补牢嘛。好，包括这个泥沙台风还是造成一堆泡水车，所以是不是柯文哲的 SOP 失灵？那你 SOP 失灵是不是每一次又要推给 SOP 啊？ 那如果按照柯文哲所讲的，那所有人都不用去救灾，直接拿手机来上奈，大家讲来讲去这样就好了嘛。医化全民医化，医化要靠人性啊，你要知道吗？不是你制度弄在那个地方就有了。那我们也都知道啊，不红灯绝对不能闯。可是问题有没有闯红灯？有啊，酒驾还天天发生呢。那么柯文哲自己本身呢，死不认错。那么我请问各位嘛，如果按照他的 SOP 啊，台北市的这个救灾做的有多好啊？就蒙起来哈，为什么会发生林森北路 KTV 大火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怎么人为疏失那么严重的事情啊？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请问你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哪里？他前一天在高雄，然后紧接着参加他民众党的相关的会议啊，隔天到哪里去了？隔天到屏东访寮嘛。发生事情，照理来讲，飞车立刻赶到高铁左营站，坐了高铁最近的，赶快回台北，这样才对嘛。请问那时候 KTV 大火，谁在那边作证啊？不是副市长，那时候副市长就现在今天肯定柯文哲的这个黄珊珊吗？黄珊珊今天还肯定柯文哲，说他的什么二级、三级开设，对不对？完全按照 SOP 走嘛。那意思就是，如果是黄珊珊当选台北市长，他就是下一个柯文哲，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大水，台北市民不好意思啊，你就不要怪黄珊珊人在其他的地方替这个民众党的人胡选嘛，因为黄珊珊肯定柯文哲嘛，黄珊珊认为柯文哲这样是对的嘛。今天柯文哲的脸书怎么说？说他建立了一个 SOP 非常的 OK 啊，救灾啊，所以呢，当昨天雨越大，台北市灾害更多的时候，他们本来是三级开设，所以进入了强化三级开设。我跟各位说，台湾的所谓的灾害防救法里面没有什么强化三级这回事，你们台北市还在那边三级的时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是一级开设了。告诉各位一个消息啦，当柯文哲还在南投那边动算，还在台中死到一中商圈，还为他们民众党的候选人在那边拉台声势的时候，在造势选举的时候，那全台湾包括台北市包括新北市都在狂风豪雨的这个肆虐之下，他心中哪有想到市民啊，你知道吗？柯文哲是用这种的一个心态啊，陈时中取消了这个相关的竞选活动之外，我们的这个总统蔡英文总统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啊，昨天取消所有的竞选行程，坐镇这个总统府还有包括官邸，另外一个是在这个下午两点就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啊，他们两个人啊一直关心到一点凌晨一点十分，为什么？因为200多位啊，包括在这个等于台七线，那么包括在省道台七号，那个宜兰受困的民众啊，包括全台湾各地的这个灾救，一直到今天凌晨1点10分，那么抵定所有人都平安救出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柯文哲在哪里啊？柯文哲骂人家作秀，你知道他今天怎么说？你今天不是自己本身才是作秀中的作秀？他说我今天就是要作秀，要当然出来让人家看一看，作秀很重要啊。这就是你们选出来的台北市长欧公坦白的呀。如果你认为坚持说 SOP 是对的，那么你就应该昨天晚上就不要去这个康湖隧道了。我很简单嘛，隧道啊都安到让他们去做就好啦，啊调度以后弄好就好啦，你这边作秀干什么？所以心中没有老百姓永远自以为是，就是说尬喜说为狼，你们在被害人哦，自己要看着办。刚刚袁之讲到了柯文哲的这个的 SOP 嘛，你知道他现在下令怎么样？下令他的资讯局，下令的水利处跟交通局以后怎么样？各位跟你有开车的人啊，你们以后要去停台北市的堤外停车场，对不对？你们要扫 QR code， 你们要上网填资料才能停车啊！啊，我问你啊，柯文哲马上12月25号要下台一鞠躬，再见拜拜啦，你知道吗？结果他现在才想到，我们在堤外停车的这些人必须要扫 QR code， 必须要去填资料啊，这以后才能够用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个line 啊什么东西通知你嘛。在此之前你怎么都没想到？在此之前你的 SOP 是什么？你的 SOP 管用的话为什么还要这样搞？你的 SOP 就在管用的话为什么台北市昨天灾情会那么严重？我们大家都知道灾情会很严重，为什么？因为前一天的时候中央气象局早就警示了，九门水口跟翡翠石窟水库都已经泄洪，先把水泄掉了嘛。大家都知道，只有你台北市长不知道。台北市长认为啊，北投灾情不重要，南投浮选比较重要嘛。认为内湖的隧道不重要嘛，那个摊方不重要嘛。为什么台中浮选比较重要嘛？这就是天算出来台北市长嘛，因为金刚丹再讲一遍，心中只有民众党，没有民众。 好，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这件事情呢，也要讨论到台北市候选人他的应变能力嘛，因为你看到柯文哲这样反应 SOP， 很多人想说我慌了嘛，也干嘛？但我们要请教楚英委员哦，因为昨天呢，包括这个台北市的三方候选人，其实动作也是蛮快的，但唯独有一个人比柯文哲还晚到康乐隧道，这个人是谁呢？蒋万安。好，他到底去了哪里呢？大家第一时间也蛮好奇的。我们来看一下候选人的时间点哦。陈时中呢，在昨天下午5:53的时候宣布取消所有的竞选活动行程，不到7点就先到了内湖的大湖公园，接着呢7点出。 头就到崩塌的康湖隧道现场。那黄珊珊呢，这边也是6点58分的时候就去了。好，但是蒋湾什么时候才去呢？到晚上哦，9点多的时候才去哦。那为什么那么晚去呢？原来他当天晚上是在内湖承天宫拜票跑脱。当天呢，这个灾害现场呢，距离他跑脱的地方不到10分钟的车程。但为什么等到9点多才去吗？好，这个就是他当天昨天晚上的画面嘛。不过呢，为什么蒋湾比较晚去呢？他说他很怕去了啊，会耽误抢通啦。这个说法你接受吗？ 这说法当然不接受啊，因为想也知道，就是因为他先选择去拜票嘛。嗯，那大家都在问，就是为什么第一时间陈时中会知道这里有灾情？嗯，其实这个承天宫的这个活动，市长候选人都有接到通知，所以说包括陈时中他也接到了通知了。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会看出候选人过去的训练还有他的经验。事实上哈，我身为他的发言人，在昨天的早上，他就自己先打了一通电话。哦，去关心有关于整个就是台北市的状况，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豪大雨的特报不是昨天才说，嗯、是在大概这一个礼拜都不断的中央气象局在发布警讯，所以昨天呢，陈时中一早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先提醒大家会有豪大雨，大家要小心。后来早上不是传出了就是这个竹子湖的这个曹里长哦，他。在要去勘灾的时候，他差一点他的车子就遇到了土石流，所以陈时中还特别利用中午的时间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曹里长。那么我要告诉大家齁，其实陈时中他就是一个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那民众怎么办、嗯、然后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那陈时中昨天为什么他会赶赴到这个内湖的这个康乐隧道的原因、嗯、就是像刚举经理说的，这个承天宫哦，距离车程大概就是只有这个隧道大概就不到十分钟，陈时中马上当下就说哦，六点多的这个行程不要去，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一样往内湖去，就是赶快到这个现场去了解。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发言人，就是庄君伟理事长，他就是刚好土木技师专业的人才，他赶快请他也来到现场来。我这边念一段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发言人哦，就是这个庄理事长他所说的，他到现场之后呢，刚好也遇到了大地技师工会的理事长在场勘，这确实是因为强降雨，所以说呢，这种抢灾呢，就是跟时间赛跑、嗯，要及时的调度机具，要做好保护，避免灾情再继续扩大。但是后来就来了一位包商，但是机具一直没有来，后来还是请中央调度快手山猫，然后抵达现场。我要讲的就是，这就是第一线，你该救灾。为什么市长应该在？为什么是 SOP？ 嗯，哦，那需要包括为什么？苏贞昌院长取消了他的行程，因为昨天下午也有一个王敏生议员，嗯、他竞选总部成立、嗯，本来院长是要去的，嗯、但是两点钟之前，大概中午我们就接到了讯息，他要到防灾中心。 对， 这其实救灾真的不分中央跟地方，嗯、但是你市长不在，机、嗯、具不在， 因为昨天蔡总统、赖副总统本来要去帮这个沈惠宏辅选的嘛， 是， 啊、全是一样取消了嘛。 对，因为中央跟地方，这就是需要横向调度，你有 SOP 没错啊、嗯，可是。大家都会各自为政啊，比如说我水利局管我水利局的，我环保署我管我环保署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你的 SOP 为什么会失灵？因为你市长不在，大家就各司其职，但是没有调度。但是回到蒋万安这边，我想讲的就是，当所有的人在这个现场的时候，你蒋万安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你为什么不过来看一下？又或者是你去的路上，你不会经过吗？你不用关心一下吗？ 还是觉得跟议员合体， 还是你觉得？抢票可能比较重要，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啦，就是说他觉得他稳赢了，所以呢也不需要，反正呢市民就是会把票投给他，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心态吗、嗯、但是更有一个可能是哦，其实蒋万安他面对很多危机状况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确实其实他讲的也可能是真心话，就是说他到现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他干脆先不要去。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扫街的时候，在市场拜票的时候、嗯、阿嬷不是昏倒吗、嗯、他是不是先愣了一下， 对， 那他才后来人家提醒他，他才说哦，那赶快叫救护车。所以他如果到这个现场，其实我是在讲啦，蒋万安可能是讲真心话啦，他到现场去，他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所以他干脆晚一点再去。 好，所以是真的担心，很担心会耽误救灾工作，这是蒋万安迟到的原因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句子刚讲完，马上一声轻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二十大进行开幕演说，似乎不太舒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是喉咙卡卡，讲到一半忍不住屡屡清痰，就是必须停顿喝口水。可能是长达两小时的演说让习近平口干舌燥，更让台下代表忍不住闭目养神。但事实上这场演说已经是精简版，较十九大会议少了一个多小时。习近平刻意不读完全文，体力跟精神引发关注。就算身体不适，习近平却一直提到这个强烈字眼：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发扬斗争精神。 两小时中至少提到18次斗争，是暗示党内斗争或要战狼外交再升级。但最自豪的习思想却不愿明讲：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但会场后方的横幅却用红布大大写上贯彻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想继续领导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The party, the stateAnd the military. 习近平准备迎接第三任期，似乎在党内仍有分歧。胡锦涛白发苍苍，勉强出席，但全程几乎没拍手。由高龄105岁的宋平坐轮椅出席，而96岁的江泽民却直接缺席。但尽管表达不满，似乎无法改变习家军全面攻占党中央。 So maybe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is the place to complete the restructuring. This time at the very top. 中共中南海的七人常委因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定，包含李克强、韩正等人将在20大卸任。尽管新常委的正式名单20大闭幕当天才会公布，但包含胡春华等都是外界预测的热门人选，届时名单出炉想必引发全球瞩目。三立新闻陈环报道。 2012年坐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习近平如今更意图超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无限期连任国家主席。但以习近平的出身来看，其实相当矛盾。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a princeling was really a double-edged sword. So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offspring of high-ranking cadres were often targeted for being symbols of privilege. 身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却曾在文革时期被批斗，他自己过去也被送往陕北梁家河进行劳改。经济学人分析指出，亲眼看见自己父亲沦为政治斗争牺牲品，习近平为了在体制中生存，认知到自己必须变得更红，也让他成为党的坚定支持者。 Being sent to the rural area was a defining moment. I felt that I was elevated and purified. I felt that I was remolded into a new person. 随着习仲勋获得平反，习近平也靠父亲在党内人脉，从河北省北部地区副书记官，再到以农业代表团身份首次出访美国，习近平由下而上替政权奠定根基。 She continued his quiet climb. 好，要选台北市长，这候选人也要看一下应变能力哦。我们来看一下呢，昨天包括在康乐隧道这个崩塌下来，谁赶到了呢？陈时中呢，在7:05赶到了康乐隧道。那黄珊珊呢，因为是先到康乐隧道，所以他6:58就到，但是呢。那蒋万安却到晚上9:00才到康乐隧道。好，去了哪里呢？蒋万安说啊，为什么会那么晚去呢？是因为很担心会耽误到救灾工作。但现在被议员爆料说根本没有，他是去跑去选举，跑去跑脱了。好，我们要请教袁之哦。如果说蒋万安呢，距离10分都还没有赶到，人家柯文哲同时台中赶上来，还比你早去，晚上8:00就到了，你怎么会到9:00你才到康乐隧道嘞？ 因为他怕耽误第一线的救灾工作。 黑狼共鬼啊！ 换一个说法，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有点陷入两难呐、啊。就是说，他当然可以赶快去，然后选举的行程稍微延后，赶快去。但是去，然后他也只在那边看，然后了解状况，然后实际上也帮不了什么忙嘛。因为他现在是候选人，他也不是第一线的人员。 你这样说法跟柯文哲市长说的一样，我也帮不了什么。 没有，不一样，不一样。柯文哲是市长，他可以在下面指挥大家听他话。可是蒋万安他只是参选人，他是立委，实际上在现场真的帮不了什么忙。那他后来虽然晚到，但是一直蛮关心灾情的嘛。像他今天早上还去帮老奶奶搬沙包啊，你看多么认真。嗯、 对， 所以我觉得要给他一点肯定、啊。 天，柯文哲也赶快去看灾了吧？ 对，柯文哲我觉得这是应当别论，因为他是市长是有责任的啦。那蒋万是参选人啊，参选人什么时机去，他了解状况，以后他做市长的时候可以改善，我觉得这样就够，展现一个态度就好。要讲那个新北市，我们有灾情，那个林佳龙啊，民进党候选人连出现都没出现的，都一直在造势，连去都不去耶。 是对，那蒋万安你骂他晚到，但至少人家还是有到嘛。所以我是觉得，当然现在选举期间，这个会对大家对他观感啊、有点影响。可是他如果坚持，就是觉得说去会影响大家，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啦。 好，但大家也说，之前这个老奶奶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也说哦，我担心会影响到救护，所以我先站在旁边。现在就被吴思瑶说，你这个不只是慢半拍，你是慢了 N 拍耶，这已经有之前一个案例了，难道这一次还是这样子吗？ 那是因为吴思瑶跟蒋万他是在对立的嘛，在选举嘛，就是会去放大了。就像陈时中七点去，然后 OK， 我觉得去他去关心很棒啊、哦，但是他去也只能关心嘛。那你七点去关心跟九点去关心，你能够做什么嘛？你到现场你也不能干嘛嘛？那所以我觉得他蒋万安这种态度也是对的，就是说我不要去影响他们。那当然对手阵营一定会有意见，就把很多事情全部把它串在一起，就是说你反应很慢。可是实际上他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都不是大家表面上看的那样。像那个老奶奶，那个上次拜票的时候撞倒老奶奶，其实后来他们也有说明，其实第一时间就有掌握，而且不断去关心一个老奶奶，然后甚至他住院的时候都有去看他，他其实爱护人民的心是没有变的、但是当然对手就会说太慢啊，如何用这种方式攻击他，我觉得事实不是这样。 好，所以呢真的只是去关心不能够干嘛吗？我们稍后回来呢再继续来讨论，因为现在资深议员就说了，蒋万安怎么会继续跑选举呢？只是十分钟的路程，难道比柯文哲从台中赶上来两个小时抵达还要慢吗？马上回来。楚英委员，因为刚刚原资是帮蒋万安说话说啊，他去了也只能关心啊，不能干嘛，真的吗？ 当然是骗人的、大家不要忘了，他现在是立法委员蒋万安，好吗？真正没有身份的是陈时中、或者是刚刚被原资点名的林佳龙，他们才是前市长、前卫福部长，他们现在是一介平民要参选、但是他们还是带着专业的人士去了解，因为他们想要选市长，比如说像陈时中，因为他要当台北市长，而且他希望把事做好，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到一个协调的工作，能够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必须讲，蒋万安，你不要忘了，你是立法委员。我再念一次，刚刚我念的这一段，就是在现场需要机具做调度，要做好保护，避免灾害扩大。但是现场机具没有来，所以最后是请了中央调度快手。快手跟山猫抵达现场协助，请问一下，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你怎么会告诉我说、你知道现场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你脑袋通空，你无能、你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如果你身为立法委员，你就知道，你如果做好你的本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我其实不止一次在脸书说过了，蒋万安，你根本是连立委都做不好，还想要来选市长？如果你连走路都不会，你就想要学开车，那我告诉你，台北市政府这台车你开上去，会让台北市民非常糟糕，非常。 好，若芳，就我觉得蒋万安这个部分啊，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是态度啦，态度。因为像我知道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陈时中对于这件事情，他是取消了所有晚上的行程。那不管他是不是去现场，那他可能因为他现在只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介平民，我们都是老百姓。可是他也把他相关的人员带到现场，发现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未来是不是进到市政府，我们可以马上做一个改善？所以蒋万安如果你真的自己手上有武器，但你却不知道怎么使用。不要说那个时候有老奶奶跌倒在地现场，你说后续我们都有去关心，不是，大家要看的是你在危机处理的第一时间的反应。你所有的第一时间都是先愣住，然后在那边不知道怎么样，需要人家旁边提醒你说推你一把，赶快去关心一下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关心不叫发自内心，这个关心叫做做给别人看。你要做给老百姓看，说我很关心民众啊，错，你其实心里是不关心，你只关心你自己，关心说我的选举，关心我的选票，不是关心说现在民众这个车子啊，或者是不通啊，或者是说山崩有没有怎么样，还是说淹水啊，大家车子没有移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心的问题，态度的问题，你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中？蒋万安跟柯文哲都是一样。你今天去到现场，对你说啊，你去就不是做事了，你就要去看灾。但是你的时间点，而且在你第一时间的时候，你没有回来。你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蒋万安没有取消行程，没有去现场，柯文哲没有马上回来关心台北市民。我觉得就是没有把台北市民，不管是生命安全、财产，全部都没有放在心中，只在乎自己而已。 好，东豪哥，这个是蒋万安太过轻忽了吗？ 蒋万安，因为他知道他要出现了，因为他也知道他出现的比别人慢，所以才有原之讲的今天是看老奶奶嘛，就话题就移转了。就选举的时候攻防啊，可是我自己在看这个事情是很简单，台北市哈、 这几十年来我们遇到过多少次的豪大雨，尤其是在台风期间。以前纳莉的时候大家付出过很惨痛的代价，照道理台北市不应该在为这种事情有这种不必要的损失。你从你拿柯文哲来讲，从柯文哲、黄珊珊、陈时中到蒋万安，蒋万安为什么要去啊？当然是为了选票嘛。就当其他的候选人都去的时候，你不到的时候，你一定被讲话嘛。那因为你到的比较晚嘛。好，因为可以理解说你各自有行程，所以这时候就是你的应变能力速度要快。可是回到一个关键，那你去到那边，人家跟你简报完以后呢？那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我这么讲啊，台北市真的大家其实遇到这些豪大雨都太有经验了。第一件事情，前一天你就要通知大家，我可能要考虑要关水门了嘛。你这件事情做了，后面什么拖不拖车淹，堤外会不会车子会不会淹水都没有嘛。所有的市长第一件事情就先检查抽水站嘛。马英九总统的时候不是就是因为抽水站出问题吗？你这个没有什么好在讲 SOP 的事情啊，这个应该是台北市任何一个要选市长的人的 ABC 啊。你的 SOP 是什么？像柯文科市长刚刚很受不了，嗯，你的任期剩两个月，你要规划一个两年。 身体我们在牙科感控做的其实不错，看屁，我是候选人 啊。你怎么会去讲一个下一任市长的职权呢？你要讲给谁听啊？当你在讲说你要规划两年的时间规划一个大数据的时候，你这是在甩锅哎、欸，嗯。那跟你一点关系，跟你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欸。黄珊珊那是内湖南港是他的本命区哎、欸，你去到那边你要做什么事情？康乐隧道那个东西要倒到今天早上六点，礼拜一就要上班了耶。你要到柯文哲回到台北，你才开始找机具，机具最后还是跟中央借的，拜托中央。然后平常骂中央骂得那么厉害，你自己台北市没有积聚，你还要跟人家借，然后那个消防局要等你回来才会处理这些事情。陈时中当然他要去看，嗯，看了又一样啊，你要有心理准备，人家会问你啊，蒋万安去啊，你一样要有准备啊，可是你有留下任何印象吗？我就讲一句话哈，谁会当选是一件事情，嗯。可是这场豪大雨不是只有这一次。 对。 你如果注意气象，他一直在警告你。柯文哲因为剩两个月，他嘴巴上永远不认输。你只要记着一件事情，你什么时候听过柯文哲检讨自己？嗯。柯文哲柯市长什么时候会检讨自己？他永远是检讨别人比较快。可是这三位的候选人呢，不要学柯文哲啊。一天到晚都检讨别人，永远是别人的错。嗯。蒋万安你要当台北市长，你当然要去看灾，嗯，当然要到现场去关心，可是你要准备，嗯，你要知道你该讲什么。 对， 国民党在台北市执政那么多次的，你难道连那 ABC 该讲什么话你都没办法吗？嗯，你这时候你当然要表现的是什么？因为你是当立委，你没有实政经验，你当然要证明你有能力。嗯，你旁边你不知道，你旁边你就要带一个水利方面的专家在旁边嘛，就是要做给人家看嘛。嗯，陈时中是搞防疫的。他哪有办法？所以一样，你就要带一个人，或者你最简单的就是当地的市议员要在旁边嘛，一定会给你做简报嘛。这是 ABC 啊，这跟 SOP 一点关系都没有。嗯哼，不要再重蹈覆辙。 对，所以越到灾情的时候呢，大家才会觉得说你的市长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哦。昨天被说除了柯文哲呢，这个到中部辅选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侯友宜，他当时呢人也不在新北市，他去哪里呢？下午两点呢他出发了新竹合体林根人，结果没有想到下午3:48汐止伯爵山庄呢就发生了土石流，直接灌进人家家家门，这一场真的是蛮严重的。我们先来关心目前在伯爵山庄的最近情况。 楼上有看到他在滑下来的时候，他就赶快下来，就跟我讲说叫我赶快去看。 石块不停滚落，汐止伯爵山庄大雨下不停，16号土石大面积坍塌往下倾泻，拉起封锁线，紧急撤离上百名住户， 整夜都没办法睡了，因为我们家也，我们隔壁整个都泥巴，他们家已经，对啊，他撤退了。 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因为就在他家隔壁的邻居土石冲进家里，惨不忍睹。 这个是从外地从东南庄醒的嘛，这个从外地的安家冲来了， 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因为泥流冲进家中，客厅、厨房、饭厅，满地的泥泞，寸步难行，生财工具也泡汤，努力清扫却很无奈，万万想不到住了十几年的家成了这副模样。 拢歹去啊，拢歹去啊！ 家具遐， 家具是客厅遮嘛，我看拢行去啊。较乖去不知，迄柜拢闷闷闷啊。 摊方影响的还有地下室，刚发生土石滑落时，滚滚泥水像瀑布一样不断流进室内。 在这个地下室呢，在这道墙还有这个门的后方呢，就是六项摊方下来的土石，而且上方还有高压电塔，因为雨水一直不停的在下，所以呢，透过这个门缝还可以看到泥水不停的流下来，导致这整个大面积都在积水，因此停放在这边的车辆呢，也都赶快紧急的开出。 土石流的范围从地图上来看，由新北汐止伯爵街八巷、六巷到伯爵街三巷，另外社区下的康宁街815巷也在警戒范围内。 清理完毕以后，有部分压迫的那个房屋，六巷底的那个房屋，我们在做结构的安全的一个鉴定。 台电人员、公务局和住户等人召开协调会，针对后续善后讨论。只是这场雨短时间还会继续下，住户何时才能回家，恐怕还是未知数。三立新闻郭一轩、陈婉仪新北仓报道。 好，那么在昨天下午呢，除了汐止伯爵山庄之外呢，在新北市的部分也传出很多的灾情哦，包括永和好新北河堤也淹了。那不止永和之外呢，还有汐止呢，你看到整个休旅车又变成了泡水车，惨遭面顶哦。好，这个时间呢是下午5:13，下午5:17:49哦。那当时呢，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干嘛呢？他去河堤了林根人，但是他说我下午1点，我有在防灾中心哦，我是2点看到说啊，好像气象比较好了，有降雨的空档，我才前往新竹。那4点呢，就赶快从新竹回来。好，这个是时间表哦。但是呢，在新竹的舞台上呢，好，侯友宜不断的强调说，他要到新竹之前，特别把新北市灾害指挥中心，这个虽然呢还没有到强化三级开设标准，但他最关心的新竹情况大致，这个新北市情况呢大致良好，18件大部分是路树倒塌，几乎全部都解决了。没有想到过没几分钟，还不到一个小时，汐止伯爵山庄呢就发生了坍塌事件。好，我们要请教瑞德哥哦，虽然说他下午1点有坐镇灾变中心，但你2点你就跑去新竹了啊。 最新的统计呢，昨天的这场大雨啊，总共造成了那北台湾总共414个地方有灾情，其中台北市是243件，新北市126件啊，其实最严重都是在双北。那么发生在双北啊，那么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两个市长都想选总统，所以都不在。很简单嘛，你去新竹干什么？刚刚有人讲到啊，你如果在新北帮你的这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我还可以理解，因为就近还在自己的辖区嘛。你远赴他乡到新竹去嘛，你摆明的啊讲是说为了国民党自己的这个候选人拉台，事实上还不是让人家觉得你就是2024年的总统，有动起心动念嘛。那么侯友宜说啊，他有先到这个相关的新北的这个灾防中心啊，就可以巡视看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大概都是零星的落树了，然后那个树倒了，然后这些都还有这个淹水这些，他觉得没什么，趁风雨比较小的空档就到新竹市去，就蒙这里齁。昨天我们行政院长苏贞昌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难道不是有浮选行程吗？难道风雨没有空档吗？他们也是停啊。 对。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你要料敌从宽，你要认为说我新北市400万市民不管在哪里，而且讲白了，前几天中央气象局都告诉你会下大雨，会有超大豪雨嘛，要不然石门水库干嘛先放水，就是这样子嘛。啊，大家都严阵以待的时候，你说我看你的好卡谁啊，说不来可以胡选。你完全没有料敌从宽嘛。而且你自己本身还认为说汐止被你整治得很好，对不对？结果汐止淹大水嘛。所以呢，他比较聪明的原因是因为他到了新竹跟林根人在那边动算料没有都走，汐止伯爵山庄的落石大攀当啊下给他吸凉。各位看那个画面真的吓死人啊。那个石头就砰砰砰砸下来，砸到人哦，非死即重伤，就是这样子嘛。刚刚看到觉得很不舍，那个大姐啊，她手会发抖，有没有？伯爵山庄的那个大姐手会发抖，你要知道你没有料敌从宽嘛。然后现在更可恶的是，侯友宜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现在到了这个伯爵山庄来了以后，你竟然就把责任就推给台电。上面的高压电塔应该要搬走哦，意思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土石流什么东西都是台电的土那个电塔在那个地方所造成的吗？我就立刻把这个开会的时候说啊，这应该叫台电呀，把几个全部都拖走，告诉各位，有的时候 历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高压电塔在1977年的时候就建立了。1977年建立后的隔三年，就是1980年啊，下面汐止伯爵山庄才开始盖。嗯。你汐止伯爵山庄才开始盖，你自己本身的水土保持要做好。然后呢，人家上面一直做得很好。到今天刚刚全部检视过了，人家那个高压电塔旁边全部都做得很好。你可以看到有包括一些水泥的坚固的那个建筑物呢，就是要把电塔附近全部盖好嘛。嗯。你要知道万一不行，那个电塔整个崩下来以后，天哪，不晓得北台湾有多少人家断电啊，你知道吗？那你现在又把责任全部往台电身上一推，嗯、说意思就是说，但是你把那个电塔盖在这里啊，伯爵山庄这些人很有压力啦，怎么样？哎，奇怪，是电塔先盖，你伯爵山庄才盖的呢，你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吗？你把责任全部往那边拖着，你们这个电塔弄走了，不就没有这个问题吗？你是这个意思吗？那很简单嘛，你新北市政府提供土地嘛，嗯，你把土地提供出来，免费提供嘛，你找出来提供土地，可以让他们可以这样子迁过去嘛。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啊，你不要只出一张嘴嘛。还有啊，在此之前你有没有这样想，有没有这样做，你怎么都没有，你没有要等到发生事情说，哦，还是台电的电台的台机嘛。所以呢，事实上不过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侯友宜毕竟姜是老的啦，他不像那一位一心啊只想选总统想疯的那个啊柯文哲啊，他一发现台机不对，对不对齁，画完动说了，我还是赶快平安蒙的心地心地心地较紧啦，你猜不赶快回来，那到现场去，我又来、哦、我到现场了啊，那个是台电的，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如果你的心不在你的这个手县市啊，你只在总统大位，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你在灾害可能要降临的时候没有料敌从宽，跟县市民这个省的市民啊站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会像这样。 好，所以呢，这个第一时间呢，他可能有去这个灾防中心啦，下午一点的时候，那发现呢，可能苗头不对，就赶快赶回来了。但我们要请教原知哦，因为现在呢，看起来呢，侯友宜应该是他说他是抽空去的啦，好、嗯，因为知道呢有降雨空档才前往新竹，但是卓冠廷就说了，只因为风险公司跟你说下午两点有雨势空档，那你下午两点就真的以为没有下雨了吗？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把责任丢给天气风险公司，难不成是他们叫你去浮选的吗？好，因为第一时间呢，这个新北市的官网嘛，里面有发布说要小心强降雨。那强降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呢，你突然雨会一下下下来就下很大。那可以说两点钟有空档，我可以赶快抽空去帮忙浮选吗？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了解状况嘛。那个时候新北市还是三级拍摄而已，三级拍摄就是灾害程度最低的，就是说什么都还没发生，三级拍摄。如果很严重的话，就二级拍摄。那市长要作证的是一级开设，那时候才三级开设，所以三级开设当然市长就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那后来评估就没有事情就去新竹嘛，去新竹其实也很快，40分钟嘛。那去的过程当中也都有了解状况。那后来本来他的行程不只是只有去林根人那边，他要去好像去杨文科还有林维洲那边，但因为就说汐止那边有点积水，所以就立刻就赶回来啊。所以其实就是都有了解状况啊。我觉得现在有点鸡蛋也挑骨头啦。 那你们第一时间已经通知新北市民说要小心强降雨了，那怎么市长自己不畏风雨跑去浮选呢？ 有强降雨，但不见得一定会有灾情嘛，你还是要按照实际的状况嘛。那像那个伯爵山庄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它的原意不是要推给台电的高压电塔，它不是说是因为台电高压电塔造成这个土石流的状况，它没有这样讲，它只是说有高压电塔在那边，其实居民会担心说发生状况的时候高压电塔会不会有安全的疑虑，所以希望台电把它迁走。实际上我们新北市很多地方有那个电线杆，大家都希望把电线杆迁走，这不是说电线杆造成的灾害，而是说希望怕担心说有灾害造成电线杆又有公共安全疑虑。所以我觉得不是在推卸责任，我觉得侯市长是还蛮勇于负责的啦。那这个我觉得，但是不用鸡蛋跳过，如果是硬要讲话，那陈时中他是候选人，有台北市有看灾情，他都去了。那林佳龙在哪里？我觉得林佳龙是更，所以那些民党小鸡们一直在怪侯友宜，侯友宜都这么的注意灾情的，你们都在骂他。那林佳龙是完全毫不注意、毫不理的，那你们就当没看到。那所以我就觉得都双标了，这个就回力标打到自己了。 姐姐，我补充一下，那么昨天的事情，你可以说是政治的判断，对不对？哈，我问你啊，你昨天晚上不知道今天礼拜一，那么恢复上班了以后会怎么样吗？会大塞车啊？ 啊， 还在下雨嘛？ 对。 你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在干什么？今天早上六点多开始一直塞到八点多。 内湖汐止 然后包括新庄全部大塞车、塞到连摩托车都没办法动啊。你们在市政府在干什么？ 你事先没有超前就超前部署，没有想到有可能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吗？你为什么要派出大量的人员立刻进行疏散嘛、嗯？你都没有啊，最后造成这个像这个状况啊！今天所有塞车的人，你们自己想想看，票要投给谁？自己想想看。 好，所以当然呢，大家也说，包括在新北市发生这样的灾情，你不能说你没有预想到啊，因为台北市跟新北市就是雨下最大的地方啊。好，我们要请教志胜哥，因为包括这个雨一下呢，树林的保安市场现在也不能保安了，为什么呢？开幕只有12天，一亿多改建的地方，这个市场哦就淹水了。那刚刚看到永和啊、汐止很多地方都有灾情哦。那你认同这个侯友宜说啊，我知道有降雨控档，所以我才赶快去新竹。那你看呢、啊，一样是要去新竹哦。蔡总统、赖副总统本来也是要去浮选沈慧宏的、啊，结果也取消啦。好，那为什么侯友宜这个没有取消呢？ 是我先讲侯友宜的理由了，这其实也是很瞎啦。降雨控档，降雨控档就不会土石流、哦嗯，一定要下雨才会有土石流吗？嗯、一定要这个说一直下雨的情况才会有灾群吗？这两件事情没有画上等号的。刚刚提到了，你都知道要告诉新北市民说是强降雨了，那代表你应该随时注意有灾情哦、嗯。我觉得啦，你用这个理由真的瞎的原因是在于说。嗯你把理由推给降雨控档，我觉得大家想说啊，所以控档土石流是我倒霉咯、嗯、那下雨土石流才算你市政府的咯，那个说法其实很诡异啊。可是我觉得原志还好一点点，原志至少应该叫那个这个侯友宜像这个柯文哲一样勇于耍赖啊，三级，刚才原志讲三级啊，三十二 B 市长不用去啊，没有错啊，如果按照规定，嗯，是这样子，可能是这样子没有错哦。那你如果是这样子，那你那个柯文哲急着赶回来干什么？那你侯友宜急着讲说下雨控档干什么？那是因为那是一种你对于紧急灾情的一个市长父母官的一个态度问题。好、嗯哦，那个态度问题是在于说，如果你根本不在乎这个可能任何突发的危机，而你去选择助选的话、嗯，那市民出事了谁负责？这是第一个区块，所以我觉得第一，刚刚讲侯友宜的理由很瞎，嗯，哦，那亏他还自称是危机处理专家了，哈、哦，那原之的回应只比侯友宜好一点，但是那叫勇于耍赖，那就跟柯文哲一样嘛，你还是没有去解决根本的，你作为一个市长对于灾情或对于可能灾害发生的基本的态度跟立场，这是一个问题。那再来讲，刚刚瑞德讲的汐止哦，汐止哥的问题，汐止的问题。新的问题也是今天早上塞到这种非常非常惊人的程度，其实昨天就有状况了，因为昨天你看那个基隆河水涨起来，从汐止到那个内湖那一段，那个不是变成货柜漂流屋吗？嗯，那个状况其实你新北市不知道这个状况吗？你台北市不知道这个状况吗？你明明知道在它那条便道它可能就会封起来，今天塞车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汐止往东湖那边，因为积水上来嘛，你没办法通行，所以封起来之后，你导致全部都要往市区走，往大同路往这个环东去走，今天从汐止要出来上班的朋友一定很痛苦。他们说，光从汐止到南港平常十分钟，今天一个小时不会动。哦，那这个情况，你昨天就应该会知道有类似的状况，你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怎么去疏导？哦，通通没有，就让大家塞，让大家这样，而且经常还是狂风暴雨的状况，六点多七点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严重。你就让市民们这样子塞，所以这两双北哈、哦，刚好一个柯文哲，一个这个侯友宜、 哦， 两个只是顾着选举，而且这选举请注意哦。表明是浮选，表面是浮选，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是为自己2024进军做准备。嗯，所以你根本不把你以这个双北市民放在心里面嘛，一个剩下两个月任期，一个如果他选上了，搞不好也弃新北市民不顾，然后又跑去选总统、嗯、也不一定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你让他看到说你心里只有选举，你没有真的用心在思考这个所谓的灾害可能带来的危机跟处理，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看得很清楚情况之下，还要再让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政治人物上面发生吗？我觉得真的是不可能。 因为我一句话就好了、啊，就是说，其实早上新北市的警察有出动47个警力啊，跟30名义 警。你刚 Google 哟？ 对对对。啊，最主要是 有出动吗？ 最主要是呢，往台北市的重要干道被封闭，但水门没有打开啦，所以其实是有疏导啦，但是下雨天开车也比较多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突发状况，不能说他们都没有阴影。 我觉得是灾情的当下啦，大家很在意说啊，市长你叠怼，所以要协寻市长嘛。那因为包括了柯文哲跟侯友宜，因为两个人要选2024，所以身份又觉得特别敏感哈。我们要请教东豪哥，因为除了这个侯友宜之外呢，柯文哲现在当然也被骂了，但被骂之后呢，比较幽默的是他们还要协寻人家，他们在协寻谁呢？他们在协寻林姿妙，说灾情比较严重的是在宜兰。好，这个是民众党中央党部的采访通知说，哎呀，宜兰呢有些地区啊发布了土石流黄色跟 红色警戒，所以呼吁林志妙县长呢，还有这个江市长赶快回来坐镇县府市公所休假上班。哇，你还有时间关心宜兰啊？怎么没有来关心台北一下呢？ 移转就转移他的、他自己的焦点跟压力 啊。 刚才讲到戏子，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在上班在戏子那边哈。我跟我讲，因为柯文哲跟侯友宜市长，大概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要选2024年的总统。你要支持谁，我没有意见。可是能不能先解决问题？这几年啊，戏子一直到五堵、七堵、八堵这边，很多年轻人因为台北市买不起，就往那个地方买。连戏子现在都涨到很贵，都不是一般的上班族买得起。这样，昨天那一场大雨下来。当然关水门，刚才来三立的路上可以看到基隆河那个水还是很高，你往常你看到的那些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车道根本看不到， 对， 这个时候谁敢开那个水门？可是大家马上想一件事情，侯友宜八年的副市长，四年的市长，柯文哲七年的市长，汐止的交通问题进台北他需要两个城市的合作你才要解决，但是到目前为止做了什么？真的你还要忍受多久？他们做了什么帮你解决问题？你好不容易往南港再过去一点，五分钟十分钟的地方，一场大雨告诉你有土石流，你知道台湾我们为了土石流的事情我们花了多少钱？在农委会你可以找到土石流的警示系统。如果他们不是想选2024年，我想以前不管是新北或台北会做一件事情。像以前政大那边第四堤容易淹水，容易有土石流。每一次台风或者豪大雨之前，台北市政府不，我讲的这是国民党执政时代，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晚上或者是白天的时候，里长就会去宣导。要干嘛？因为你是土石流危险区，要先迁移。蒋万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柯文哲柯市长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新北一样有，所有的土石流都的危险区都有预警系统。你有没有做？交通不要一天到晚想2024年，你帮汐止到基隆的交界那边，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拿到什么办法改善那边没有？因为大雨，所以你基隆河那变道当然没办法用，你当然要调调警察、调义警出来帮忙。可除此以外，你还能做什么？他们能帮你解决问题了。你要支持谁，我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是权力。可是这两位市长，你们都要选2024的，你不能丢一句给台电了。你到底做了什么？那个捷运等到现在已经等了多久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好，所以柯文哲的重中之重呢，现在选举看起来是不是放在新竹呢？包括15号礼拜六的时候呢，来到新竹辅选高虹安，甚至还讲话讲到哽咽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鞠躬虔诚拜庙，新北市长侯友宜跨区到新竹帮国民党候选人林根仁站台，新竹议长徐修瑞跟小鸡们通通陪同。 那侯市长目前是我们国民党内的大母鸡啊，所以他有责任到处帮我们所有这些小鸡们来辅选。 侯友宜这回来新竹，恐怕也是因为林根仁选情拉警报。对手高虹安爆出一连串争议后，国民党提名的基隆市长候选人脸书声援高虹安，连卢秀燕跟高虹安还携手合体，传出林根仁向党中央反映，却被已读不回，如今转为找侯友宜站台。 我来给根仁市长满满的打气加油，最主要是根仁是一个浙江的人。对基层一波一开，脚踏实地。 跟党中央反映这个卢秀燕跟高虹安合体，他们是不是已读不回你啊？有这件事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只要我们 一起努力，为了市民的福利。 敏感问题答非所问，似乎不想让不满党中央台面化。毕竟蓝白合的传言让林根仁俨然成了边缘人。林根仁加强和侯友宜的黏着度，强化正蓝军形象，恐怕也冲击朱立伦2024总统之路是否因此自食恶果。 我们大家都在帮忙林根仁，那透过这样的泛化或者是破坏我们的团结， 这有可能角逐总统大位，大家公认的，那到时候会支持他吗？ 我想先把2022这一战我们先赢回来。 林根仁话说的保守，毕竟侯友宜是国民党2024总统热门人选，这回跨区跑透透积极浮选，是否提早备战2024大位引发联想。三立新闻李正道、郑凯中新竹报道。 士兵们列队站在教育场上，一辆 BTR-80 轮型装甲车一边对空鸣炮一边绕过士兵不断前进，没想到装甲车驾驶似乎没抓准转弯死角，一名士兵竟然倒霉被碾过，临兵见状赶紧闪躲绕跑。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节节败退，俄国总统普丁颁布部分动员令补充不足的兵员，但临时征召入伍的后备兵似乎训练不足，就得被迫赶鸭子上架。果然在阅兵仪式上出包，士兵还没上战场就身受重伤。更惨的是，被普丁动员的后备兵似乎一到营区就被丢包，军队派发枪之后就不管他们的死活，不但只能睡在脏乱的帐篷，食物饮水补给缺乏，甚至随身财物衣物还会被窃取。俄国士兵还没打仗就士气低落，也难怪一上场往往就溃不整军。普丁战况失利，丧失威信，就连自家人讲话也越来越大声。 Вы меня извините, как и сейчас, не было внимания малым республикам, малым народам。 普丁14号出席独立国家国协峰会，与会国家。 好，柯文哲在礼拜六晚上呢去辅选高虹安，结果在台上呢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太过激情了，好，柯文哲哽咽了还落泪了，到底为什么呢？现在说是不是因为民调现在沈慧宏已经超车了呢？好，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最新民调，沈慧宏呢来到 28.98%， 高虹安呢 26.39%， 林根仁 13.44%。 好，现在看起来林根仁还是掉卡位的，那所以是不是因为高虹安有出现危机了，所以让柯文哲也开始哽咽帮忙拉票呢？瑞德哥， 事实上呢，我所认识的沈慧宏啊，他是我们台湾台铁史上第一个，我记得没有错，好像是奋起湖火车站的女性站长。嗯，他的个性不阴不火，尤其包括很多在交通的什么事情上面呢，他所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一个这个大气风范啊。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柯文哲啊讲到这个相关的哽咽呢？就好像为什么昨天呢苦苦死死都不敢不愿意从这个他的南投跟台中的辅选区域回来一样。嗯，因为他心中只有民众党跟他自己嘛，很简单嘛。因为他的未来跟他未来的政治出路比较重要嘛，那如果说要哽咽要哭的话，各位谁应该哽咽谁应该哭？这些人应该哽咽应该哭吧、嗯、这些在百灵桥下面你好不容易买一辆车停在那个地方，现在全部成了泡水车，结果这位台北市长跟你讲说身为国民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哦、然后紧接而来呢，包括阳明山的这个包括那个里长被卡在土石流那车子里面动弹不得，包括阳明山竹子湖这些好朋友们，你们应该要哭吧，你们应该要哽咽吧。然后有包括那么来自于隧道口，我告诉你啊，这该是何温啊，如果那时候山崩崩下来，在这个康湖隧道崩下来的时候刚好有车子经过，那怎么办？那还有这些他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你们最需要市长的时候呢，市长找不到人，市长不在你们身边啊，因为很简单啊，市长到了这个南投跟台中去了，他要靠手机跟 LINE 当你们的市长，那你们的市长只要手机就好了啊。另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什么都说 SOP， 你的 SOP 管用，今天台北市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你，八年来全台北市民跟我们的中央给了柯文哲1兆6000多亿，他把台北市搞成现在这样，嗯，然后呢，他的救灾如果像他讲的那么好，那请问你今天为什么要修改相关的这个 Q， 还要扫 QR code， 还要建立什么什么体外变成停车，要上网去登资料干什么？那表示他之前都没有建立嘛，之前 SOP 是有问题的嘛，啊，不是在这里而已，不好意思啊。那么之前才花了多少钱？花了6000-7000亿吧，花了六七千万，搞了一个毫无任何意义的民脂民膏，就拿来做他的毕业典礼的柯文哲个人的城市博览会，不是吗？那对老人家的这个重阳敬老金1000多块，对不对哦？却非常非常的锱铢必较，八年来 A 了每个人10000多块钱，很简单嘛。 那你黄珊珊如果当市要当市长的话，你如果当三年的副市长，你为什么不劝他、啊？柯文哲还说，就算有钱也要赚，有钱也不发嘛，这就是柯文哲的真面目嘛，哦，所以呢，他今天会在这个高虹安的场子里面这个哽咽，那很简单，他如果民调赢很多，问啊。我什么会哭啊？什么会哽咽？这个人，你看他昨天的那个表现，到今天的这个表现，那种嗤之以鼻，那种对民进党、对苏贞昌嗤之以鼻，那种等于说对完全看不起别人，连台北市民都没有把他当作一回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柯文哲是2018年要竞选连任，我问大家就好了，请问昨天他会怎么样？如果现在是柯文哲要竞选连任，他会怎么样？他骑脚踏车也骑回来，我告诉你。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台北市我马上要去下台一鞠躬再见啊，所以我要选的是总统啊，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民众党弄好就好啦。那等到回来了以后呢，因为被人家质疑嘛，我只好又说，那人家问他说为什么让你昨天晚上要回来呢？那你昨天晚上不是 SOP 交给消防局长就好了吗？那你为什么说人家作秀，你自己跑到这个隧道门口？他就说我回来看一看，他今天就说我回来给大家看一看嘛。这样的柯文哲啊，很悲哀的是当了八年的台北市长，不过对大家来讲啊，至少年底终于不用再看到他了。 好，我们要请教若芳，为什么柯文哲会在新竹出现这个哭戏的动作片？是因为真的因为民调呢，这个沈慧蓉来到 28.98%， 那现在高虹安是来到 26.39%。 好，那柯文哲在高虹安这一场讲什么呢？说民进党发疯了啊，全党打一个人。好，又说柯建铭表现的跟平常不一样，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到这句话我也觉得怪怪的，柯文哲说这个柯建铭啊，好像平常行事风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好像柯建铭很担心新竹的选情哦。但你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况，谁比较担心啊？ 我觉得柯文哲要落泪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他推出了两个，一个黄珊珊民调最后一名，然后高虹安呢本来有一个本来是可能会选上，但是因为论文的事件，然后而且他惹毛了太多了，包含说中华大学的学生，然后新竹的人全部都惹毛了。好，这边惹毛，再来加上他最大的战将就是蔡壁如也请辞了，因为论文事件、抄袭事件嘛，所以他整个在那边，然后在他对于他2024的一个选举当中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啊，因为声势一直在落后，这对他2024他也会越来越落后，他当然要哭一下啊，因为太难过了，因为民调越来越差。但是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一场选战当中，我觉得他自己应该要去稍微检讨，也不叫稍微检讨，为什么他在骂人家说是玻璃屋的人，住在玻璃屋里的，他骂柯建铭说是在住在玻璃屋里面的人不要乱丢石头齁。那当然我觉得柯总召讲得非常好，对，住在玻璃屋里的人姓柯，但他叫柯文哲，不叫柯建铭。因为我们看一下他在住在玻璃屋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破绽重重，你是要小心，你只要你丢人家，人家只要一丢你齁，你的整个玻璃屋就整个碎掉了。柯文哲你从2014年看到他所有的话语，其实到现在2022年他几乎每一句都会打脸自己，回力镖都打到自己，包括公开透明，诶，他跟远雄，诶，他跟中国的企业私下吃饭然后没有登记，再来他随便骂人家说啊，你们蔡英文身边都是贪污，但讲不出理由，但是我们看到市政府他身边的人殡葬处啦、建管处啦，通通全部都贪污起诉。那你在说骂人家当初全党打一人，你说现在全党打一人，不要忘了当初林志坚的事情的时候是被两大党，你们高虹安怎么打的，你们蔡壁如怎么打的，是极尽羞辱去人格毁灭去打一个人。那你现在就说全党打一人，我们在想说不对啊，一个要选市长的人，所以他很多的政见本来就是要被质疑啊。那尤其是当初你们用高规格说诚信问题，身为一个首长要诚信问题，他是不是有诚信问题？有啊。所以我们才来讲说高虹安自己在讲啦，专业用心行政力齁、哦、说是民众党对于高虹安的形容。但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就是高虹安你在新竹你的执行，你执行了什么？没有。请问你在立委的时候你做新竹做了什么样的执行？没有。那你为新竹争取了什么？不知道。那你说在专业齁、哦、用心上面呢，我们真的有看到那个高虹安的专业跟用心，但好像是用在把公家资源用在自己身上很用心，把公家资源用在自己身上很专业，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所以你现在看到说相对来讲沈慧虹其实在两天前开始提出了六大愿景，对于新竹的六大愿景这些等等，诶， 慢慢的他的民调看到，而且甚至他的交通政策是交通大学的那个教授，一个林教授，他也直接在脸书上发文就写说他很夸赞沈惠宏的交通政策，包含他在整个政见会上面在讲说，不管是执行力或者是他的内容是不会去攻击别人，是受肯定的。所以慢慢大家发现说沈惠宏的内容他是有内容的，对于新竹的贡献，再来加上说之前林志坚在新竹的一些政绩，他是延续下来的。那当然民调慢慢会上来，那我们看到高虹安反而没有，反而他被人家质疑，反而会去质疑别人，那当然他的民调会向下。当他最柯文哲最大的战将民调一直往下降的时候，他要不要哭一下？要哭一下，哭给大家看。但我觉得上一次柯文哲哭的时候都是在那种228啦，228事件，但是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你连你阿公都没看过，我不晓得你在悼念什么。那我觉得是没有关系，但是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现在哭的点到底要干嘛？那你的候选人到底有没有办法为新竹能够争取最大的建设？如果他是一个不好的，跟你一样只照 SOP， 但是他的 SOP 只有选举的话，我觉得新竹人才要哭啦。 好，所以柯文哲哭的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台湾一个希望。好，到底这是他的哭点吗？还是对于柯文哲来讲，现在心头肉应该除了这个新竹之外就是台北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美丽岛电子报吧，不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民调吗？说要弃城保皇，没有想到柯文哲现在就说出来了。好，柯文哲说自己看过民调啦，说陈时中不会当选啦，害怕陈时中当选的选民可以把票投给黄珊珊，总是要在三个里面选一个好一点的。现在陈时中就在呛说柯文哲这番话就是意图使人不当选嘛。好，我们要请教楚英委员，之前黄珊珊不是才说谁操作弃保谁没出息吗？那现在是谁没出息呢？ 我自己觉得柯文哲他们敢讲这番话，我都不知道说他们想要去要票，就是说意图去操作弃保的人，你要去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把票投给你。我先讲过去柯文哲不断的跟中央对抗，不断的用尽各种方式的来嘲讽民进党，然后来去甚至于认为支持民进党就是有问题的。包括像前一阵子我们在讲这个抗中保台的时候，他还讲说啊，民党就是利用抗中保台在做吃香喝辣的一种，好像用这个来做吃香喝辣。那我要想讲的就是柯文哲，你要知道支持民党的这些支持者，他在政治理念上面他一定就是挺民进党的嘛。今天你过去不断的羞辱民进党，然后去骂民进党的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所选出来的政治人物，然后现在你回过头来说大家把票投给我，我觉得这种已经到了真的是人不要脸鬼都怕，真的是你讲得出来我都在想说那些人怎么会把票投给你。我举一个例子啊，说好了，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讨厌吃青椒的人，我今天就是已经讨厌了，你要把青椒免费送给我，我也不想吃。好，同样的，柯文哲今天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支持陈时中的支持者来讲，过去我们一路上就是在政治理念上，或者是在这整体的这个对于国家的概念上面，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你现在想用一个操作弃保的方式，然后想要这样子就用一个话术把这个所谓票就骗过去，我真的觉得你把所有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像我讲的啦，今天你柯文哲刚刚最新的一个回应是说，身为这个长官或市长啊，有四个任务，其中一个叫做作秀。我回到前面他的那个哭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全自己在讲自己啦，就是在作秀啊。你有什么好哭的？你要给台湾如果一个新的所谓政治，新的人民更好，那你有没有想到当对岸中国在对我们文攻武吓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你是拿二倍金去做什么双城论坛？我告诉你，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泡水车的那些车主，他们才要哭啊，因为你为了你自己的2024你跑到南投去浮选，所以说今天他们的车子泡汤了。那你发的一个简讯是说四点要关水门，告诉人家四点要关水门，可是简讯收到的时候是4:41，还是你的这个你的 LINE 哦，是你们台北市政府的 LINE 通知的哦，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我要讲的是，你有什么好哭？你这就是作秀，该哭的是投票给你的人。所以你认为大家还会这么笨把票再继续投给你支持的人吗？你随便一喊就说现在弃陈宝山， 对， 就像自己黄山自己讲的啦，真的 给了没水准的是你们自己啦。 好，那包括吴思瑶呢，就在脸书上面 po 说，哎呀，柯文哲呢弃北投去南投，弃台北跑台中，弃市长职责效属总统大位，现在应该被人民唾弃，居然还想要操弄市民弃中保山。但是黄珊珊之前对于弃保说了什么呢？他说没出席才会操作弃保，但没有想到这一番弃保的话，居然是从柯文哲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好，我们要请教智深哥，因为现在黄珊珊又说了，弃保是在讲现状，奇怪，怎么标准不太一样呢？ 标准可能一样，为什么？可以等号等号嘛。弃保谁讲弃保谁没出席嘛，然后弃保等于讲现状嘛，等于等于柯文哲讲弃保的现状是没出席的，这才可以画上等号。所以搞不好黄珊珊是对于柯文哲只关爱的眼神只有在高虹安身上，都不理会他，害他，而且台北市刚刚讲了，那淹水这么严重的事情，你不回来，你去在高虹安那边不回来顾我黄珊珊，然后他就在借此消遣柯文哲哦，当然是开玩笑了哦，可是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这么急着要用弃保的说法，齁、哦、想要松动说啊，你看那个陈时中不妙了，大家赶快把票投给黄珊珊，不要让那个蒋万安当选等等的说法。我觉得柯文哲已经漏洞百出，而且这个狗急跳墙了。为什么这么说齁、哦、第一个就说在柯文哲的状况，应该就说基本上弃保这件事情本来不是应该是国民党在操作的吗？ 对， 哦，因为国民党前一阵操作得很凶哦。 但现在是柯文哲喊出来、 对，现在柯文哲喊出来，而且柯文哲还讲了一句，他说：“我2018选，我从来不拜托人的，我台大医生呢、都是人家来拜托我的呢，我连选举都没有在拜托人的呢，我现在为了黄珊珊要拜托，那代表什么？珊珊不妙，珊珊不止来迟，而且可能还不妙，所以柯文哲也急了，急什么？你高虹安在新竹已经处于一个危机的状况了，那如果这个黄珊珊在台北？”又真的被松动掉，票拿不到的话，那柯文哲的2024的总统大选梦怎么办啊？所以他急的到底是黄珊珊，到底是高虹安，还是他自己？这是一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样的操作当中，其实你会看到说，柯文哲他讲的东西内容当中，他讲什么？他讲说啊，蒋万安哦，可不错啦，再等两三年，不然他上来是还要再熟悉两三年之后才懂得当市长啦齁。然后讲说这个黄珊珊最好可以接哦，为什么？还特别莫名其妙扯到侯友宜，我觉得侯友宜说，你看侯友宜当了八年的副市长哦，所以现在可接，现在如果要选市长就可以顺利接上。我说如果啊，这个柯文哲我照样造句可不可以？赖清德当了这个四年的副总统，所以再来选总统可以啊？你没有当过总统，再排两三年啦齁、你的智商可能要排二三十年也不一定，不知道。就是柯文哲已经到了一种语无伦次、胡言乱语的程度，他只是什么？只是想要赶快的把焦点从这些大家在质疑的淹水、质疑的台北市的危机处理能力不是啊，转化到赶快转回去选举场合的这些语言。而选举场合的语言对他当然是有利的，因为选举场合的语言当中，一方面他可能可以拉高虹安，一方面可能可以拉黄珊珊，二方面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转移掉，三方面可以让在这个选举场合当中，本来对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声量不见的时候，在这时候又跑出来哦。柯文哲他这个候选人，你看他现在几乎是这一组，他几乎是今年九合一选举的这个全国候选人的状态。所以珊珊不妙，可是柯文哲的这种叫做没出息的加持法，可能只会让珊珊更加不妙。 好，但是呢，有一些行为怎么会是逃逃啊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几天呢，大家很关注中国的二十大。那么习近平有说了，针对台湾的问题也表态了，不放弃使用武力。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说呢，会坚决守护台湾。没有想到呢，央视却报道了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发出了贺电，还表示两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是逃逃啊来吗？但蓝营立委说，这个就是例行性的贺电嘛，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带你快来看， 捍卫中华民族，守护我们的民族自由。 中国二十大，习近平强调不放弃武统台湾，蓝营才喊要守护台湾，但现在央视却揭露，国民党私下还发贺电祝贺。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6号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强调双方态度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经求证，贺电由国民党中央发出，而前主席连战、洪秀柱也都发贺电。如今国民党一边骂武统，一边发贺电，而且还是中共官媒报道才曝光，被质疑是大玩两面手法， 很奇怪吗？我想其实这也是一个惯例，国民党站在一个在野党立场，还是必须 努力的来协助把两岸的情势稳定下来。这样子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贺电，应该不值得外界大惊小怪。 如果蔡主席当时能够发个贺电告诉他兵戎相见绝非我们两岸人民互动的一个选项，说不定这个习近平也会做出回应。 蓝委把发贺电讲成稳定两岸关系，但中共官媒报道的新闻稿中，台湾直接被矮化成地区。绿委批评国民党见到中国膝盖就软。 国民党每次在跟中共交手被矮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他提出动武这样子的一个文告情况之下，国民党仍然用膝盖式的思考。 中国国民党啊，到现在啊还是执迷不悟，这政党是会被消灭的，会送进历史的焚化炉。 中国二十大有不少国家发贺电祝贺，从中观察发现几乎都是独裁国家的政党，而朱主席口中的守护民主自由，这话恐怕更适合说给习近平听。三立新闻刘安静、马玉文台北报道。 好，国民党说这个贺电而已啊，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你还不生气吗？请教东豪哥，你看新华网央视都写什么呢？台湾地区有关政党和人士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台湾地区的政党现在立委就批说你是一边骗票还一边讨好共产党了。 我想听国民党的解释 袁志， 就是我觉得等一下再 问对岸的解释。 等一下，等一下， 我 讲，等一下，先让我讲，因为这个只有国民党有资格发言了。就是说，当中国国民党被当成是一个台湾地区政党，第二个也是要等国民党解释的。在习近平的二十大讲工作讲稿里面，我记得他把“九二共识”这四个字跳过。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华社公布的那个官方的文字稿里面才有九二共识。国民党口口声声讲九二共识。张善政讲九二共识，你说国民党所有的在选县市长你听到他讲九二共识。可习近平没有讲。国民党要不要跟台湾人讲一下，这个时候国民党怎么办？如果连主张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你的九二共识在习近平口中都不见了，是习近平讲话算数还是要看他的文本算数？然后当国民党变成台湾第一政党的时候，国民党的人你们觉得你们有被尊重吗？当然国民党可以告诉我说我觉得我有被尊重，我就是台湾第一政党，可以啊。所以我想听袁志怎么帮国民党讲啊，你的九二共识怎么办？你的台湾第一政党你们有没有觉得被尊重？真的没办法，没办法替国民党解释，这个只有国民党有资格回讲这句话。 他们的前区长不是前总统都已经说他们是区长了，不是前区长，我太直接了，对不起。蔡元智，要不要按照稿歹？他们已经叫你们说台湾地区的政党了呢。 我觉得他们当然，如果是我的立场，我是不能接受啦，因为中国大陆也有中国国民党啊。 对 对对，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是台湾区。那。其实这个贺电就是一个很例行性的啦，就像我们国民党主席，如果新的主席出来，民进党也会给我们贺电，也会送花啦。但是民党会喜欢国民党吗？也不喜欢的。但是大家表面上都装一下嘛，就是说要礼尚往来一下嘛。民进党我们也很讨厌民进党，但民进党主席换人，我们也会送花嘛。所以这个送花贺电，我觉得不代表说两个就是水乳交融啊。但我是觉得共产党这样做确实是没有水准啊。就是我们已经给你面子了齁，送个贺电给你，然后你还在嘴巴上面还要不饶人，就是只会让人家越来越讨厌。 你们要抗议啊。 对，我只是觉得是时候应该要抗议。对对对。 那然后 就是就要抗议啊。对，但对对对，就是要抗议，但不可以啦啊，共产党，要没有人跟你做，没有人要理你，要跟你做朋友。 可以问一下袁姿啊。你们党中央有没有给你们那个 桌帖？是不是 说怎么回答这一题？ 一定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贺电？ 没有。你看他回答， 你们党中央，你们党中央对于九二共识跟台湾第一政党， 可见我们都不重视这件事情。 不是， 我们现在就只关心就是九合一选举。 我的重点是说，国民党党中央难道到此时此刻对你们口口声声的九二共识这件事情，你们没有反应？ 九二共识没问题啊，九二共识一直是我们主张啊。 习近平没有啊，习近平没有九二共识。 那是他的事啊。 那你们这样还谈得起来吗？ 主张九二共识啊， 你们这样还谈得起来吗？ 好，所以大家也说国民党现在被矮化了也没有关系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在下面拍。 中东锦的大湖泰安竞总成立，与夫人苗栗县长夫人蔡礼勤站上台，高举大菜头，象征好彩头。近日假树民一说发酵，中东锦先自嘲一番，再抨击对手。 不小心我娶了一个好老婆，财产多了一点，被骂得体无完肤。我讲一点呢，我财产多少关他什么事？我是即时申报。我讲很简单，像有一位候选人，他的存款只有27万，今天两万也要高币做选票，你干嘛？你要请他当17万，你干嘛？你听不干吗？这个一定是假的，不要说27万。作假也不要做得那么难看。 中东锦前一天还在脸书质疑按徐定真的存款当过两届头份市镇长，还选立委县长，到底是谁做他背后金流后盾？反观自己做自己后盾，只需要对苗栗乡亲负责。 如果合法取得，我都没有意见，只是说，他这样大傻逼的方式啊，让人很羡慕的庶民啊，说啊有钱可以任性啊，啊我们没钱我们就认命，我们就好好自己计算。 被中东锦质疑存款27万是假的，徐定真未针对此多做回应。倒是国民党提名的谢富宏17号公馆竞总成立，开口炮轰两位对手。 中东锦先生说他是庶民啊，其实是那个是骗人家的。哪一个庶民有像他们那么有钱呢、啊？ 民进党也是用国家机器啊，再来这样子的用撒钱的来造势，像我们这真的是深斗小民，但小老百姓是花不起的。 选战倒数一个多月，苗栗候选人现阶段主攻财产申报，隔空打口水战。三雄黄梦珍、林伟志、潘苗栗报道。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哦。 驾驶走台一线往屏东丰港方向，车子压到一块黄黄物品，动弹不得。 那些丰港走一走，等一堆啊！ 保险杆断裂，底盘卡的物品很难拔出来。大雨中淋着雨，好无言。 修好，加哈加。 卡在车底的就是这个设立在路边的警示灯，车主气的抱怨，麻烦请重视，不是办办活动就好，路障散落在地，不知道该怎么开。 到那边的时候都很暗，然后东西都散落在地板，然后看到的时候就来不及，就压过去。 尤其是在底下抛出影片，百里中枢路段根本是现实版的障碍赛，货架上的螺丝骑到丰港时被震坏， 应该是工程交委用的爆闪灯，然后民众确实有压到的话，而且造成车子的损毁，那我们也责成好，我们承包商赶快去跟这个当事人联络上，好看看该怎么样做一个补偿。 三公处经过了解，台一线往丰港路段目前工程告一段落，有没有可能是其他路段的厂商承揽工程？夜间照明的爆闪灯因为风大乱飞，也将在了解厘清疏失。三十朱俊杰、洪淑珠评论报道。 台三线快速道路上，好几名重机骑士高速行驶，好几名驾驶拉起前轮来个跳狗令特技秀的呼啸而过。另一个角度再看，他们直接就在道路上，骑士们表演特技，还站起来骑车，拉起前轮，一个个大秀跳狗令，似乎在比谁的特技耍得好看，完全不顾用路人。 突然间，砰一下，一声。很大声啊， 都很多台还是怎么样？ 嗯，都车队就对了。不行啊，这样真的很危险。 坐车啊， 这样啊， 很差的啊。差下的啊，你睏啊，熊熊啊，吹下的啊，我嘛惊死。 地点是台南南西区台三线道路，这个月16号下午，这个重机集团被直击危险驾驶，好几名骑士跳狗链之外，甚至逆向跨道路行驶，自录影片炫耀式的放到网络上。其实现场道路还在修路，已经够狭小，他们还危险驾驶，之前就常常骑车出没。 即将针对违规车辆自单举发，本年度举发了违规改装车辆、无照驾驶等75件。 根据影片内容，警方将巡线通知车主到案，并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予以致单举发，并用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三立新闻王少宇向台南采访报道。 这是第一块基地开工，这当中呢，我们也有争取到设置日照中心跟非盈利幼儿园。 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虹出席社会住宅开工典礼，首先开口谈的就是城市规划愿景。 好，中国的二十大呢，这国民党也祝贺了。这贺电有谁呢？包括了前主席连战、洪秀柱、新党主席。但我们要请教志胜哥，国民党自己也有贺电吧？ 有，国民党当然有贺电啦，因为党的名义有贺电，因为除了连战、除了洪秀柱都是个人名义，我等下再讲啊。国民党自己有，而且他昨天晚上国民党自己就有表示了说，他这个相关贺电就是原之说的接循往例。但是他讲下去哦，接循往例，国民党都有坚持三大中心任务，第一句话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干部。 哎，有吗？刚刚不是看那个出来的名字，有提到任何捍卫中华民国吗？没有啊，他只说我们都坚持九二共识啊，然后什么两岸和平发展、啊。 他都写台湾地区有关政党、 啊，然后人家回你还回台湾地区相关政党、当然包括国民党、新党等等等等之类的。哦，以后我们就叫做台湾，我相信马英九也很高兴他被叫台湾地区国民党了、啊。 对， 哦，等等之类的。那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国民党做错两件事情，第一个。你既然这么敢在国内讲说你坚循往例，然后是以捍卫中华民国这个怎么捍卫守护民主自由维护两岸和平作为核心来讲，你为什么不公布贺电？你明明知道你的贺电大家会关注，而且连叶元之都没看过贺电、哦、那国民党人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党中央发了什么样的贺电给对岸，然后被对岸吃豆腐，被对岸洗脸，那他怎么帮国民党？比如说你就堂而皇之，你把贺电拿出来给大家看嘛。我们干嘛看一个央视帮你拍这个拍的贺电出来？我觉得国民党的第一步就问题就很大，你就开大门走大路，让大家知道你是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被人家吃豆腐之后也闷不作声，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国民党任何出来公开的对于这件事情表示反对。我不知道国民党他到底在共产党面前是把自己当小弟，还是单着把自己像杨元之说的没有错啊？那个中国也有八大民主党派，里面叫国民党这个左派，就是叫民革啊，国民党的革命派，就是以前宋庆龄这些人，那是把自己当成小弟来看呢、啊，所以你也不敢对北京大小声，不敢说我们不是什么台湾地区政党哦。我觉得这个国民党把自己格局越做越小。那至于洪秀柱跟连战哦，这个他们如果个人名义，那是他个人自由，可是你要注意到，昨天习近平在二十大的这个政治报告当中。口头讲没有啦，书面报告有一句叫做支持爱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祖国会作为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后盾。连战、洪秀柱，你们是不是这个北京口中的爱国统一力量呢？哦，那这个部分你国民党如何自处呢？我觉得这些通通都是这些人必须面对的问题，真的不要看到北京就矮一截。 好，所以朱立伦说呢，哦，这个是他会坚决的守护台湾。但要请教瑞德哥，好像跟之前朱立伦说的不一样啊，不是说这个要对等啊、沟通啊。现在立委就批评说，你就是在骗票嘛。 刚刚说那么坚决捍卫中华民国啊，我告诉各位啦，不用捍卫中华民国了，捍卫民国两个字就好了。你忘了中国共产党致贺电，那么这个致贺朱立伦当选国民党的主席的那个贺电、朱立伦回函的时候，请问有没有民国两个字？没有了，还记不记得前面是多少多少？那什么东西呀、啊？为什么连民国两个字都不敢讲啊？还捍卫中华民国呢？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啊，那么习近平早吃台湾豆腐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哦。所以呢，这一次只是这一次把你中国国民党直接弄到台湾地区政党啊。那么有人呢、啊、尤其是马英九说我们的宪法说是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的宪法巴拉巴拉用这个东西对不对哦，来作为。那请问你那每一年的国庆跟元旦呢，那你马英九到底在庆祝什么东西啊？在庆祝台湾地区吗？当然。这个国家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我们在台湾，我们是台湾人，很简单嘛，就是我们的原则嘛。可是你要知道，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中国共产党也好，他们一直都讲九二共识，然后什么东西呢？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不好意思啊，他现在连你国民党的以前啊，什么模糊地带的一中各表，他现在都说没有这个东西了。我问你，这个底下给你说明呢？直接跟你说，共和国民党你就只有一个中国，就是我的一个中国下面的一个省这样而已嘛。所以人家在矮化你，人家要统战你，人家要消灭你，我们还认贼作父去跟人家的这个混在一起， 对 不对？ 不忙说有朱 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件事。 这个叫做胖嘟嘟呢。 雕刻从岸边吊起了大尾的龙虎斑，旁边民众开心欢呼。车程海口港边，放眼望去，满满的都是雕刻。 下雨了，下雨了，岸边都是人。哦哦哦哦哦哦哦。